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国庆日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75点，跌189点，总成交金额26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7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44点，升1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8.2，跌6.8；恒生中国企业87.9，跌7.2；阿里巴巴142.9，跌5.5；友邦保险89.9，升8.5；京东集团279.8，升系跌14蚊；盈富基金25.12，跌2毫；美团245蚊，跌5蚊；中国平安53.2，跌1.3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5，英镑10.467，瑞士法郎8.341，澳元5.605，加元6.111，新西兰元5.356，欧元9.035。每百日元对港元6.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4。日经平均指数报29,390点，跌153点。港金现价报16,06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9美元，卖出1,732.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啟德隧道去觀塘方向管道中間快線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擠塞車龍都好長㗎，排到去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啊。啟德隧道去觀塘方向管道裡面快線嘅交通意外啦，由於有咁而家車龍咧排到去渡船街天橋近住果欄對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中线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就接近黄大仙中心。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中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就喺黄大仙中心。较早前西隧咧，由于而家非常之长嘅车龙排到去海泥村，就系、是、较早前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影响，虽然系清理好啊，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啦。咁呢个时间咧，揸车朋友如果由西隧九龙去香港咧，龙尾都好长啊，排到去海泥村嘅，咁啊最好改行其他隧道啦。另外啦，隧道方面嘅情况，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车龙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啦，咁由于受交通意外影响，所以车龙都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礼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龙盘苑，喺新界西沙路去西贡方向啦，咁而家近住黄竹湾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企岭下老围。咁再提一提大家啦，由于车公庙路沙田头路交界咧系有交通灯失灵啦，咁而家车公庙路沙田头路交界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啦，九龙湾嘅宏照道常怡道交界由于有爆水管，咁影响到而家宏照道常怡道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咁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启德隧道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啊，咁但系车龙都系好长噶，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对出，就系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咁提一提大家啦，湾仔北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咁而家配合升旗仪式，由而家至到10月1日嘅下昼12点，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同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啦，同埋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部分嘅龙和道东行线咧，分别都有临时嘅封路措施。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鲤鱼门道圣安当油塘、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好啦，

or the price I have to pay. She may be the song the summer sings, maybe the chill the autumn brings, maybe 100 different things within the measure of a day. She may be the beauty or the beast, may be the famine or the feast, may turn each day into a heaven or a hell. She may be the mirror of my dreams, a smile reflected in a stream. She may not be what she may seem inside her shell. 《摘星情缘》里面这首的歌曲 She。 今天的天气天晴酷热，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各部地区有骤雨添，吹微风。国庆日即是听日公众假期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骤雨。30度气温，相对湿度 70%。 有这首歌曲开始今日三小时风骚快活人。 She always seems so happy in a crowd, whose eyes can be so bright and so proud, no one's allowed to see them when they cry. She may be the love that cannot hope to last, may comes indeed from shadows of the past that I remember till the day I die. She may be the reason I survive, the why and wherefore I'm alive, the one I've cared for through the rough and ready years. Me, I'll take her laughter and her tears and make them all my souvenirs. Where she goes, I've got to be. The meaning of my life is she. She. Oh, she. 好彩，咁呢首歌嘅话，都系跑马日嘅话，就千祈唔好啦。应该系波爷。 Yeah， 好犀 啦，系啦。The winner takes it all。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又啱喎，啱 啦，赢嗰个攞晒，吓，好就升职位。咁啊，好彩啦，阿嫲噶嘛。 阿爸，冇错啦，阿嫲，阿嫲唔系阿嫲， 唔系阿爷，系阿嫲，阿爸唱嘅。喂嗱，今日咧，我睇到一个讨论区上面咧，我觉得真系好啱。我哋譬如好似琴日咧，马老师个故事啦，就系讲呢个人情味啊嘛，系啊， 系受到好多赞赏。 嗯，系啊。啲人赞赞话系啊，好过你以前写嗰啲嘢，做乜你 识嘅？你咁衰嘅，你后边嗰句系你自己加嘅，人哋赞佢就赞佢啦，你俾翻啲信心佢好唔好？ 唔系啊， 即系赞佢赞 佢啦。我意思即系佢以前写100分，而家琴日嗰个系102分。 系啊，我咁样，所以多咗个20分系咪？ 一夜朋友100分， 你睇啲人兜得几劲。 梁公 梁公公真系犀利，梁公公鼓励。 我想讲，琴日嗰个咧就形容香港人嗰种咧。互助的精神，即其实你昨天那个故事令我想起以前差远一点，对不住，有个日本发生的北海道叫一碗汤面，网上流传得很好，有点像的，即是妈妈带着两个小朋友，即是比较穷， 看过 是的，大家上网 search 叫一碗汤面，都是很感人的，有点像，我不是说你抄他，我真的有点像，虽然我都觉得应该不是抄 他，那是汤面而已，是的，他在香港，你那个在日本，他是车仔面，有没有抄就真的，那是创作是这样的。如有雷同，實屬巧合啊嘛！ 我完全啦，我點會覺得我拍到抄人嘢？ 因為就算聽個名嘅話，我開頭我以為佢抄另外有一套有樹木希林可以主做嘅嗰套電影叫做《Anne》，咁就叫做《甜味人間》，又係類似係啲咁嘅嘢，非常好睇。你自己可以睇下《甜味人間》，係啊，樹木希林嘅。 咁如果大家琴日啱啱 miss 咗冇聽咧，咁啊上翻網啦，我哋咧就有翻個 archive 嘅，即係個重温，就喺 part three 最尾嗰個鐘頭咧，最尾個 part， 總之12點換第一。我想讲乜嘢就香港人咧，其实真系好多咧。我哋上次讲过噶，即系有啲咩事，父母亲走出嚟帮手， 冇错， 手散晒咁样样， 执钱嗰个， 系执钱嗰个又系啦， 系啦，帮手啦， 你部车救人 人咧， 周子一家人咁样、其实咧，今日另外讨论区咧有一个咧就讲紧远亲不如近邻啦吓。 我好信嘅， 系咪啊？ 系啊，有好邻居系、你买唔到嘅、有钱都买唔到。 我首先讲咗佢个故仔，然后我哋又分享我哋自己有冇撞过好邻居啦。咁咧、话说佢一家人咧就订咗一啲海鲜，急冻海鲜、我又真系冇试过，即系我冇试过订一啲咧时间，如果你唔收咧，系会令佢改变个。个品质嘅我未试过订， 我有， 你有试过 三号咯， 系咪啊？ 你一定系喺屋企收噶，有咩可能可以乜嘢？ 佢、就 系 话佢唔记得咗，出咗街， 唔系冇可能啊！ 嗱、呢个系第一个，我觉得奇怪啦。第二个就系话个收送货嗰个摆喺门口就走咗咯，因为咧佢话原来咧佢之前妈妈订过，又系咁样，但系嗰次妈妈咧就翻嘅啦，你摆低先啦，我上紧嚟噶啦咁。咁点知咧？今次嗰个速递员可能因为有上次啦，就照摆低走咗啦。 因为一定系收到你嘅 order 嘅，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啦。因为其实咧，佢一定系会问你，我系咪摆低就得啊？又或者佢嚟紧之前咧，佢都会打个电话俾你先，啱唔啱？因为我哋系有呢个网上购物嘅，咁所以佢就通常佢都会喺嚟之前会问下你系咪喺屋企。咁、如果你话得噶啦，你可以摆低就 OK 噶啦，佢就会帮你摆低嘅。 冇错。 如果唔系嘅话咧，佢一定咧。追你追到天腳底咧，佢都唔會話即係掉低啲貨，佢就會走。 理論上係咁嘅。 佢哋係好負責任嘅，應該咁講。 熟嘅咧，佢仲會咁樣樣影低張相 WhatsApp 俾我。 冇錯。 喂，嗱，擺喺度啦。係 啦，已經擺咗喺呢一度啦，或者已經擺咗落你嘅花園度啦。 即係好似我上個禮拜訂咗一樣嘢啦，都比較貴重嘅。咁啊，佢嚟到啦，撳鐘，即係佢已經電話，好似你話齋啦，電話 check 咗㗎啦。 打俾你。 咁樣打喺度門，咁樣地址啱啦，佢 check，OK。跟住啱啱想伸手接，等等先，你叫咩名？咁啊，要我讀一次。 哇，咁樣啊？ 吻合，吻合嗰、那個。 哦、我知佢啲嘢貴啊。 吻合嗰、那個， 我哋就冇嘅，係啊。 我哋嗰啲幾蚊嘢。 明明訂嗰個係女人，但係落入嚟嗰個係男人。 但係我又覺得佢咁樣做咧幾好喎，即係因為你 double check 咗，有啲人咧係咪都攞咗？ 佢有咩事好麻煩嘅？ 麻煩 好啦，咁啊講翻呢個送海鮮啦。咁佢哎呀真係唔記得咗，咁跟住咧 check 翻送咗咯，擺咗門口，哎死啦！咁於是咧佢已經打定輸數，諗住翻去咧 買曬㗎啦啲 海鮮。係啊，佢夜晚翻擺咗個，同埋走廊通常都焗啲㗎嘛，係 啦， 係咪先？ 唔好整啦， 係咪？佢比 room temperature 仲要高少少添。 嗱，佢最多如果海鮮佢都會有幾個嗰啲咁嘅嗰啲 ice pack。俾你嘅 係啦， 佢個箱有啲冰喺度， 都係捱陣嘅啫。 但係佢一定會話俾你知嘅就係、如果你唔係即刻食嘅話，喺兩個鐘頭或者一個鐘頭之內嘅話咧，你一定要。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唔負責。 係 啊，就算我買蛋糕，佢都會咁樣吩咐我㗎。 呢啲好容易變壞。 係啊，因為有咩事嘅話咧，你會佢同你免責先啊嘛。 係啦，咁啊已經打定輸數啦。點知翻到屋企，唔见咗，但系张纸贴住， 唔见咗乜嘢？ 啲嘢咯， 成箱嘢， 我成箱嘢唔见咗， 贴张纸喺门口， 仲系俾人偷？ 唔系，就系佢个好邻居话，我见到你啲急冻海鲜，你又未翻，我帮你摆咗我个书柜， 系 你 嚟食啦， 系啦，冇错， 好好味， 臭臭地， 系啦，啱啱，我揭开个箱，佢哋走失咗， 系 唔知去咗边，走散， 唔关我事， 散晒， 系啦， 啲蟹爬晒， 龙虾喂，个尾一捉佢嘅话，个头唔见咗， 咁所以咧，佢就非常开心啊，摆上讨论区话，哇，我邻居真系冇得。定 啊， 令到我咧救翻呢啲海鮮，本來諗住壞硬。 咁你又要再請佢食初次啦，係 啊，搣只鉗俾佢食咯。 又係你嗰啲係咪一大隻細嘅，俾只細嘅你。 唔係聞下呢只壞壞地，你食呢只啲蝦仲有啊！你一摸落黴黴地咧，有啲你冇買翻嚟啲蝦，總有啲係淋淋地咧，你就知嗰啲開始壞。 係啊，嗰啲叫散啊，係咪？好啦，咁啊講翻你話真係好鄰居咧，你哋有冇㗎？ 有試過， 有試過， 有試過，有幾好啊！ 我嘅故事咧就係咁樣嘅，有一次。就突然间咧，首先我屋企有养狗嘅以前吓，而家都有。我强调，因为而家我 而家就系老狗， 都有。不过因为嗰只狗而家就睇下先， 一个人。 Anyway， 总之系一只狗啦。 叫老狗， 佢当人哋好邻居，人哋唔当佢好邻居。 唔紧要，呢个其实系好个人化，个人嘅啫，系咪？ 系好，有一日咧就有人揿钟，咁个邻居就话：唔该，你哋系咪唔见只狗啊？咁样。 唔见狗， 唔见只狗， 因为我有三只狗嘛， 系啊， 有阵时咧， 你数下先， 唔可能嘅事系真系会发生嘅， 佢闪出去嘅啲狗。 因为嗱，譬如举个例，大家你又睇紧电视，我喺房做紧嘢，佢咧又唔知温紧书， 我唔觉， 你会唔觉噶？譬如佢三只狗，有时佢唔系精。即系佢唔系成喺啲视线范围，佢可能匿喺梳化后边啊，可能佢行咗唔知边，你明唔明啊？即 系 好似屋企人一样，你唔会成日望啊，睇下老婆有冇出街，你唔会噶嘛？ 系咪热狗啊？ 咁我就 食咗， 即系你唔见只狗 吓，唔见只狗，咁我就喂数下先，系真系小只咁、啊、样。原来咧，我哋有一个人出去倒垃圾，咁就跟埋出去，翻入嚟嘅时候咧，佢又多心啊，即系佢狗多心行嚟行去咁样，冇跟翻入嚟，咁一路喺门口啦。咁 呢啲叫走狗系咪？ 系啊。咁隔篱屋咧， 你唔好啊， 翻嚟嘅时候咧， 你唔好翻嚟 一。隔篱屋抌垃圾啦，一开到门佢伏一声走咗去入边， 走人 哋 嗰度， 其实佢想过去好耐嘅， 佢都离家出走， 系啊，食用唔好可能， 佢厌倦咗你个生活， 咁又未必，但系佢厌倦咗喺你屋企啫，你谂下唔见咗你都唔知， 咪系咯， 可能 系 咁 样啊 ，attention seeking， 佢系想试下就 试下呢个主人 挂住我， 睇下爸爸会点样，挂 唔 挂 咗 先， 咁 啊，咁 结果咧就好开心啦，咁同埋我有少少唔好意思嘅，因为我。如果佢冇养，会唔会佢唔中意咧？我点知唔系？佢个女好中意， 通常都系咁。 系啦，仲差唔多，好似唔想变翻。哎呀，我中意啊，咁样咁咯。 咁你冇借啲啊，送俾你啊。其实唔见咗都冇所谓嘅，我都唔觉。 咪系咯，有少 好锡噶， 有锡。哦，你好锡嘅。咁但系佢又走，你会唔会好伤心啊？ 会好伤心， 真系会。 因为嗰只狗， 你好锡佢，但系佢走，佢仲要过人哋屋企玩得好开心。 突然间有一日走咗啊，系真系走咗，离开咗嘅。 哦、 所以其实我 sad story 嘅， 系、 哦、不过呢个后话啦，系、 啦，唔好咁啦，唔好伤心，好小强啦，有冇好邻居啊？ 都系嗰阵时住村屋嗰度，嗰啲邻居真系最好， 尤其是住村啊， 冇错啦， 守望相 助。都话我嗰个好朋友大姐明，竟然间去我屋企，走咗人哋屋企， 烧嘢食 啊嘛，天台度烧嘢食，喂，真系呢啲系嗰啲村屋嗰啲邻居先会咁做。 嗯， 第二个睬都傻啦，你去我，我又唔识你，你去 我 屋企， 佢唔系。佢系唔识你啊！佢识大只明啊！ 系啊，唔系、啊、你谂下，你成班人去呢个天台，咁总系会有话厕所啊，又呢样嗰样，拗拗教教啊！系啊，佢可能想听啲娱乐圈嗰啲是非 咯。系点知听唔到系咪？好啦，嗱，其实我讲翻我自己咧，都几好彩嘅。但我又试过系啲唔好嘅邻居，唔、开心嘅嘢就唔好讲啦。咁啊，讲一啲好嘅咧，就我而家嗰班邻居，我觉得我真系爱死佢哋嘅。因为点解咧？就是、因为嗰陣時候其實佢分別好多間咧都係租出嚟俾人住嘅。以前咁有一間咧就租出嚟俾人住咧，就係一家三口，就連埋個女女就一對夫婦啦。咁試過有一次我真係非常非常之感動佢嘅，就係夜晚黑我揸車翻屋企，翻屋企嘅時候咧，其實咧真係乜嘢都冇發生，亦都乜嘢都唔知咩事，好平靜。到我一拍咗架車嘅時候咧，我就見到嗰家人嗰、那個男人。突然之間咧，就衝出嚟，就追出去嗰、那個嗰、個村口度，跟住一翻嚟，怒氣沖沖同我講，佢就話：李小姐，你究竟知唔知頭先發生啲咩事？你好危險啊！咁跟住我就話嚇咩啊？究竟發生啲咩事啊？我都覺得你好奇怪，點解我一翻嚟拍咗架車之後，我未都未拍完啊？咁你就已經就怒氣沖沖咁樣，就喺佢自己個路頭嗰度咧，就行出去咁啊，走追出去。跟住身邊佢就話：你知唔知道點解啊？頭先你翻嚟嘅時候咧，我咁啱喺露台啦，我就已經離遠見到咧，你後面有架車吊住你啊！ 哇！ 咁我話你點知架車吊住我啊？佢話因為喺我哋呢一度黑啦，你嗰度係即係你當然一翻嚟有車頭燈啦，又會光啦。咁其實有架車後邊跟住你，你知唔知道？我話架車跟住我知，但系我冇谂过佢系啲咩人，或者对我有啲乜嘢。 或者又喺呢住嘅咧，嗬？ 系咯， 系唔奇啊嘛，系咪？大家一齐入， 又或者房客咧， 冇错啦。咁我唔知噶嘛。咁跟住收尾佢就话唔系啊，后边度有一个人咧系揸紧车，另外坐喺后边嗰个人嘅话系攞住一个长镜咧，怼住嚟影你嘅，你知唔知啊？咁跟住我就哦，狗仔队。咁佢话系啊。咁跟住收尾我就见到你好似若无其事咁样，咁即系嗰啲唔系你唔知嘅人啦。咁我点知佢影咗你啲咩相咧？咁。又唔知你介唔介意啦，咁跟住咧佢就話，所以我一落到去嘅時候，我咪就衝出去咧同佢講咯，我截到佢啊，我同佢講啊，我話做咩要咁樣啊，同埋就係你入嚟呢一個村，其實基本上咧係私家地方，你唔 suppose 可以就跟住呢啲住客可以咁樣揸架車入嚟嘅，咁跟住冇個打發咗佢走，係啊， 哇真係好感動， 就叫佢你以後你唔好再俾我見到你咁樣咯，係啊，我真係覺得好型啊嚇， 好型啊， 我真係覺得如果佢冇一家大細，我會嫁俾佢咯，好好啊，你咪覺得好開。 我覺得好正， 有啲咁嘅人，原來佢哋係有， 即 係大家會望住你翻嚟啊，佢亦都會 有時都會伸出 援 手，冇錯。咁呢個咧記者啦，咁理論上生命唔會有危險啦，但係如果真係有賊或者咩，我相信一樣會咧係用佢嘅方法去幫手咯。 唔係就係咯，我覺得好開心，同埋我有個感覺，我會覺得就係雖則你話啊，其實佢係咪都八卦，想知道嗰個明星究竟佢平時嘅生活係點樣咧？但係原來你又唔好話佢八唔八卦啦。如果真係有事嘅時候，佢會第一時間知咯。 啱啊， 你翻 翻嚟，佢喺个露台见到，佢系会睇下究竟，有啲咩事？有个车跟你，你都唔知啊！人哋整个长镜怼住嚟咁影你，你又唔又傻傻地咁样咯。好嘅时候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噶，不过可惜佢搬走咗啦。 嗯， 系啊，我好挂住佢，搬走咗啦。 咁你喺一阵间就送啲歌俾听咯。 乜嘢啊？ 吓， 佢系咪单身？ 唔系单身，我都话佢一家三口啦，同埋个女女一齐住咯，系 都 系棘手啲，唔关事嘅。所以我都希望佢哋一家人都开心心，因为系一个非常之有意义嘅人嚟噶。 好，系嘛，即系我都觉得系嘅。喺呢个都市里边咧，即系你身边有个朋友住喺你附近系最好，或者住住喺附近已经成为朋友咁啊最好。但坏邻居有时都有，好似你话斋， 大把啦， 大把啦，楼上渗水啊，又要你整，你又唔整啊，通常都系为咗渗水嘅问题。 又要你整， 系啊， 如果楼上渗水佢整啊嘛， 唔系即系咁讲。如果你住喺呢度，你诶见到屋顶渗水，咁佢走上嚟 系 啦，拗嚟拗去，关我事，唔关我事。 不过我都好中意我而家呢一晚邻居嘅，尤其是系住喺我对面嘅邻居，佢成日自己又种好多啲嘢咧，佢都会咧，哇开心到，仲要系嘅。你翻到屋企嘅时候，佢会摘干净晒、洗干净晒、包好晒，挂喺你嘅门口。 Very good 啊！ 我真系好爱。 我想问下你，啱啱中秋有冇挂晒灯笼啊？一齐 灯笼系冇啦，因为啲小朋友比较少啊，吓、因为好多已经大晒啦，佢哋就唔会喺度玩灯笼咯。以前系会噶，我哋大家系会一齐。 佢嘅气氛可以 烧嘢食噶， 呢啲正真系。 好，希望大家都揾到好嘅邻居吓。好，好，十点二十九分，听紧风骚范围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我哋先听十点半新闻财经交通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对于有报道指施政报告将提出包括降低祖堂地的转售门槛，以释放更多土地发展，上水区乡事委员会主席侯志强说，政府的收地政策一向不受祖堂地的阻挠，但由于年代久远，一些私理已经逝世，没人管理涉及的金钱，因此难以处理。侯志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祖堂地是祖先留低，如果新界需要发展，会无奈接受政策，但如果将门槛降至八成业权人支持就可以转售，认为是好事，令到争拗减少。城市大学建筑科技学部高级讲师潘永祥认为，将门槛降至八成合理，相信好多受益人会同意。至于释放到几多嘅土地，要视乎每幅土地嘅发展潜力。美国与欧盟贸易技术委员会喺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召开首次会议，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美欧在全球挑战方面的技术、经贸关系和合作的持续发展，团结一致，继续确保企业、消费者和劳工免受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特别是破坏世界贸易体系的非市场经济体造成的行为。声明未有点名提到中国，声明又提到包括成立工作小组，合作加强半导体的供应链安全和弹性，以及强调控制军民两用物品贸易的重要性。与会的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奇。布林肯说，美欧将非常密切合作，并以独特的规范和标准来管理技术的应用。美国军方高层人员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会议上说，美军刚撤出阿富汗，这一刻来自阿富汗的恐怖袭击威胁比911袭击的时候少，但估计阿盖达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将会在半年至三年内在阿富汗重建势力，威胁将会重现。国防部长奥斯丁又分析阿富汗政府军迅速战败，认为是因为美国前任政府和塔利班去年达成的和平协议，令到5000名在囚的塔利班成员获得释放，很多人重投塔利班的武装部队，加上在协议下美军停止空袭塔利班的目标，导致塔利班力量壮大，不断攻击阿富汗政府军。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56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回落超过300宗，但仍然是当地最多感染人数的星期三，总感染人数突破31万1000人，再多7人死亡。 新增的病例绝大部分来自社区感染，当中首都圈的占七成七。韩联社报道，政府将会在明天宣布由下星期一起实施的防疫响应措施调整方案，很有可能延长首都圈第四级、非首都圈第三级的现行防疫级别两星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国庆日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是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92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37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0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0点，升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5.6，跌9.4；恒生中国企业87.62，跌1蚊；阿里巴巴141.7，跌6.6；友邦保险89.75，升7毫。盈富基金25.04，跌2.8；京东集团280.2，跌13.6；中国平安53.05，跌1.5；美团244.6，跌5.4；融创中国16.06，升1.3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5，日元11.88，瑞士法郎0.934，加元1.274，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9。日经平均指数报29,439点，跌104点。港金现价报16,06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33美元。卖出1,732.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两架坏车啦。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嘅中线有坏车阻路，排到去龙盘苑。重复多次，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嘅中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咁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咧，都系有坏车阻路噶，车龙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青沙公路嗰边咧，龙尾就去到美林村对出。讲多次，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跟住和斜村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跟住美松苑、青沙公路嗰边咧排到去美林村对出。咁喺湾仔北就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噶，为咗配合听日嘅升旗仪式，咁由而家至到听日嘅中午12点，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啦，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部分嘅龙和道东行线咧都有分别嘅，都分别有临时嘅封路措施噶。咁因为呢一个临时嘅交通安排。现在主要影响到江乐道中天桥去回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挤塞，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对出。西隧港岛出口上回江乐道中天桥都是挤塞，龙尾就去到擎天半岛对出，就是西隧港岛出口就是挤塞的，龙尾排回去擎天半岛对出。在车公庙路和沙田头路交界就有交通灯失灵的，车公庙路 和沙田头路交界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现在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仍然挤塞，排到擎天半岛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呢一段咧挤塞，龙尾水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喺新界西沙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黄竹湾呢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水浪窝对出。

九岁小朋友一个人在公园咧咁样样，好、少有，系啫。但夜妈妈坐， 我夜妈妈， 夜妈妈嚟嘅， 我以为晏昼 三四点啊， 凌晨 三四点啊， 咁好阴功， 即系俾阿妈赶出街， 系啦。咁同埋咧，即系收尾佢讲翻咧，就原来已经唔系第一次啦，佢第二次见佢俾人赶出街噶啦、就可能佢同妈咪有啲拗撬，但或者曳，即系妈咪觉得佢曳啦，有时 系离家出走定系俾阿妈赶出街，两件事嚟嘅， 俾妈咪赶出街。咁收尾咧，开间哥哥带埋佢翻屋，翻屋企啦，佢。唔得啊！妈咪唔开门啊！咁开间哥哥就我同你妈咪讲啦，带埋翻去。但系带咗翻去咧，仲即系叫做划船咗好耐啦。咁 阿妈仲嬲， 阿妈仲嬲紧。到夜晚即系凌晨咧，四点几先落翻大堂接翻佢上去，因为佢唔肯开门啊嘛。开间哥哥，你落嚟下边坐头坐住先啦，咁样样咁咯，即系一路睇住呢个小朋友，即系肯定佢唔会有事。 好唔舒服。 唔系，但系大家都辛苦，我觉得连阿妈都辛苦。三四点钟你都未瞓啊，就 系 为咗嗰个惩罚个仔啊。 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咧，凌晨個細路仔仲未換校服咧、我覺得好大問題。細路仔翻屋企梗係即刻換衫噶啦，哇！套校服仲著到凌晨三點。 因為隨時鬧交鬧到五六點噶嘛，朝頭早咁，跟住你就可以即刻翻學。 喂，佢翻咗屋企未必已經解決㗎，仲鬧緊嘅可能翻到去，你唔知媽媽個情緒落翻嚟未㗎？ 咁即係根本就未解決。由上次到而家，相信都應該大家有條刺咯。 係啊，我覺得將小朋友。趕出門口絕對唔係一個值得鼓勵嘅方法，無論係教又好，咩都好啦。 但我哋都係咁樣被趕出門口大嘅，我哋咪好講啲嘢嗬。 唉，有一共嘅真係， 我真係冇趕過，冇俾人趕過，但係我俾人打過嘅。 打好正常啫，即系我哋呢个年纪嗱，虽然我哋又讲声啦，唔好打啊。 冇错，而家唔得噶啦， 系啦， 灵体佛。我哋呢个年纪一定系即系由打嗰度长大。 系啊，又打啊，闹啊，赶出街啊，我哋自己都会嘅，我哋都会离家出走嘅。 但系我最惊咧，反而系幼稚园，你哋有冇黑房啊？ 哦，黑房我冇试过。 通常老师话你再又运你入黑房。 哦。你有試過？ 唔係淨係針對你啫，佢嗰黑房寫 就係你嘅啫， 寫住馬小強三個字，有你個名 不准內進， 馬小強的咁啊，專程係佢嘅， 即係入黑房。 我冇試過入黑房喎，因為我翻學，我翻學咧好識扮嘢嘅，即係好怪嘅。 即係 我都係，我都係我啲 係啊，你 從來唔出聲。 嗱，總之我哋以下呢三個哥哥、哥哥姐姐講嘅嘢，大家全部冇學， 係要乖嘅，係要乖嘅， 你都唔好做。 我唔記得咗咩事，總之個老師就係話再。系咁咧，混你入黑 细路仔， 佢讲啫， 坦白讲，我觉得嗰幼稚园多数系啲乜嘢，倾偈， 嗯， 多数都系咁， 但系细路仔倾偈好正常， 其实系应该俾佢讲嘢， 但有冇真正混过你？ 冇，但系我亲眼见到佢话 黑房。即係有黑房呢件事嘅， 你入到間房閂眼燈咪得咯，咪黑房。 係啊， 但細路仔已經係㗎啦，好驚啦。 唔應該咁樣。 係啊，跟住啲同學仔又傳言啦，黑房裡面有隻老鼠啊，嗰啲咁嘅嘢。 好大隻啊！ 咁都驚啊？ 驚你唔驚啊？ 哇！細路仔梗係驚，曱甴都驚 啊！一熄燈你都驚啊！ 係啊， 但係真係唔好，我覺得。心灵创伤，我觉得 后遗症 有冇影响你而家？ 有啊，原来 唔使你而家傻下傻下咁，系咪吓亲喺黑房里边？ 佢我都话冇啦，佢只不过系即系传言有一个黑房，其实仲恐怖，你见过嘅系咪？ 系啊， 即系等于类似最后屘嗰格，成个都话有鬼嘅，即系传言。 酒店最走廊最屘嗰间都系啊， 系啊， 系啊，传言啫嘛， 传言啊， 咁就已经够惊噶啦，仲惊啊，因为冇人见过， 冇错啦，系啊，同埋你经过啲门咧，你真系会惊啊，会唔会？這個呢個咧，會呢一個？ 但我哋細個總會聽過咩有阿巫婆啊，又唔知咩捉你啊，咩、 啊、 拐子佬啊啲咁嚇， 信 信與唔信之間咯、啊，係、啊，我發覺以細個聽好多呢啲，我問我阿媽喺邊啊嚟，佢話喺爆石場執我翻嚟咁啊，你有冇問過㗎？即係你有冇懷疑過自己喺邊度嚟㗎？ 冇啊， 冇問過呢啲問題。 我淨係懷疑自己唔係佢個親生嘅。 我讲嘅嗰句说话，我变咗你识， 系点掩护我？掩护我？ 咁得意？ 你冇咩？ 我冇啊。 我觉得你有喎、啊，唔系净系我、啊， 即系觉得自己唔系呢个屋企嘅。 唔知有一次， 点解咁恶闹我嘅？ 系啊系啊， 我一定唔系你生噶。 有几个同学都系咁讲噶，即系几个同学，大家咧，大家都好唔开心啦，买咗啲美酒佳肴，所谓美酒佳肴就咩咧？ 汽水啊，饼饼啊， 冇错，跟住咧斩啲叉烧，因为你要学大人，冇错、 啊， 我哋买唔到酒啊嘛，叉烧冇啫，我有冇啲 斩料？斩料 几个人？夹翻几蚊， 受苦啦！ 受苦， 哇，好正，好笑啊！ 尤其是晏昼，你放咗学， 冇嘢做啊嘛， 冇嘢做，大家都好唔开心，因为其实系我发起嘅，我就其实我想同大家讲个问题，即系我怀疑我自己唔系我妈亲生， 对我好恶，对我好恶， 好多，其实， 不如我哋交换啦，你要我阿妈，我要你阿妈， 搵一日不如咧，我哋大家上你屋企，我哋美摆啲美酒佳肴， 咁啊，其实系开心定唔开心噶？ 唔开心噶， 好惨噶， 一路食一路喊咁样， 一路食一路，大家都喺度讲。即系点解你会咁样咧？你唔系自己阿妈亲生噶，咁样大家喺度讲喺度诉苦咯。 通常都有话， 但有得讲到 女仔就话系啊，我睇落都你哋真系唔似样啊！ 佢咁高，你咁矮， 你 真系你咁虾， 但系几好嘅，大家互相扶持咯，四朵金花， 有朋友感觉系几好， 开心， 互相扶持 就开心，真系有料理。 三个钟头有料理啊！我哋希望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听住嘅朋友都系一齐分享， 啊、 开心唔开心？ 入客房啊，各位家长。 咁入咩房啊？ 咩房都好啦。 你想入咩房？ 班房，班房， 班房里面可以偷望他。 送俾你 ，Danny Chan 陈百强，旧歌一首叫做《有了你》。 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网上情，做梦的人没有界限。在台湾曾经有一个老人家，75岁的时候，他不识英文。於是就去欧洲嗰度旅行5个月，佢话同人讲下讲下就会学到好多噶咯。到佢89岁嘅时候，记忆冇再退化咗咯，但系佢报考一啲空中遥距嘅大学，4年之后如期毕业。到佢93岁啦，体力冇以前咁好，但系依然去医院嗰度做志工，照顾俾自己年轻嘅人。98岁嗰年，为咗鼓励一个朋友嘅仔去读书。他陪埋一齐读，兴高采烈入埋研究所。2年之后，100岁嗰年完成咗硕士学位，被封为全台湾最老嘅一个硕士生。喺呢段日子里边，曾经有人见佢，哇！咁老啦，去旅行、学电脑、读书，好多人泼冷水话：，哎呀，阿伯，人生去到呢个阶段，你不如休息下啦。但系佢笑嘻嘻咁话。但系我仲活着，未死，仲可以做啫。佢个梦想等住一一实现。边个话梦想系遥不可及呢？其实好多时候我哋自己为咗梦想设定太多嘅门框，好似呢个老伯伯嚟讲，75岁自己去国外旅行，80-90岁读学士、硕士，喺好多人嘅眼中根本系唔可能嘅事。但系佢一件一件都做咗啦。他的行动就证明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Lisa 葉巧琳，乜嘢先係一個快活人？我覺得只要喺簡單嘅生活裏面做到自己喜歡做嘅事情，同埋有一兩個懂得自己嘅人就已經好足夠啦。不過最風騷快活就梗係聽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點到一點，風騷快活人啦！ 記得聽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好啦，星期四吓，快到十一点钟，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一十一点翻嚟又有好嘢食， 煮饭煮饭煮饭，我有我哋个风松食堂。 冇错， 今日呢个正啊，栗子鸡煲啊， 哇，好啱食啊， 想唔想食？ 好想。 OK， 有两个鸡煲我好中意食嘅，一个栗子鸡煲，一个猪猪鸡煲，我中意嗰啲猪嘅声。 我系 你整只鸡煲， 好有食肉，好有食肉。 唔系你整嗰只鸡煲，跟住我哋喺出边又啜，咁咪得咯。 因为食嘢要识香味， 有音嘅， 再加埋声啊！你唔觉得嗰啲咩铁板扒咧，嗰啲声 嘅声，我真 好想食嘅咩？啊，冇错。同埋今日有爱好系列，留住 啊，斗得精彩咁样， 的士够格。 美国国务院回应美国对北韩没有敌意，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采取有针对性和务实的方法，寻求和平壤进行认真和持续的外交接触，期望取得切实进展，加强美国盟友和军队的安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酷热，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国庆日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是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34点，跌229点，总成交金额45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9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3点，升20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5.8跌9.2，恒生中国企业87.8跌7.4，阿里巴巴142元跌6.3，盈富基金25.08跌2.4，友邦保险89.9升8.5，京东集团279.2跌14.6，中国平安53.1跌1.45，美团244.6跌5.4，融创中国16.18升1.46。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7，英镑10.474，瑞士法郎8.346，澳元5.612，加元6.116，新西兰元5.361，欧元9.04。每百日元对港元6.9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64。日经平均指数报29439点，跌104点。港金现价报1606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36美元，卖出1732.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中线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龙尾就在星河名居。龙翔道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坏车就拖走了，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星河名居。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的坏车都是拖走了，现在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仍然是车多，龙尾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对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和斜村慢线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大埔公路近住美松苑对出。另外车公庙路沙田头路交界由于有坏交通灯，影响到现在车公庙路沙田头路交界一带就比较车多。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现在九龙入口就回复正常，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回复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水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鲤鱼门道圣安当油塘、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香港电台制作一系列电台电视节目，加深大家对国家的认识。 湾区传媒体， 世纪长征，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升旗仪式暨庆祝酒会， 10月1日港台电视32直播。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不可以在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和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倾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丰收食堂。 好，又嚟我哋嘅丰收食堂，欢迎昌哥。 又嚟啦！ 好啦，嗱，咁我记得我哋之前嗰两集嘅话咧，分别咧就有煲个汤啦，我哋有煲个甜品啦，今日有啲咩好介绍？ 整下啲家常小菜咧， 你唔好太难、啊。 用个家常两个字，对我嚟讲有压力、 啊。你有冇啲咩嘢？其实你系好惊噶， 有啊， 好惊用噶， 有啊。我最惊就用个镬，我好怕，即系我中意蒸嘢，因为简单啊嘛。 OK， 我唔知道对于有一样嘢咧，我觉得我系一定系控制唔到嘅咧，系用之用南乳煮嘅嘢。 系， 唔知点解？ 点解咧？ 我知道。因為其實我記得我第一次認識你嘅時候，你喺度講緊話你媽媽有一個係咪？嗱，我仲記得㗎。用南乳我就死啦！你一講呢樣嘢，我就唔知點解南乳對於我嚟講嘅話，我覺得我係控制唔到嘅。我曾經試過即係只係用南乳嚟去炒羅漢齋啫，哇難食到爆， 鹹得滯係咪？ 我控制我唔識控制嗰個份量啊！ 有機會真係要整下呢個俾你哋試下先， 真係要 正啊！ 咁咯，我諗每個人都一定會有一啲佢喺廚房裡面係好驚會掂嘅嘢，咁所以我希望今日你。 個唔係啦，但係呢一個就係好啱而家食嘅喎，因為而家都好靚啊，係嘛？個材料， 呢個時間啊，我哋今日係用呢個栗子啦。 哇！我最中意食， 係啦， 飯都包栗子， 好甜，好甜，好好食。 栗子，栗子整乜嘢？ 整個雞煲啦。 哇！好，栗子雞煲 三碗飯， 感覺上我會覺得就即係出去食啊，會比較好啲嘅。但喺屋企就係家常小菜， 係 唔難搞嘅， 係 咪？ 其實啊，最難搞就係個栗子剝殼嘅啫。 呢啲辛苦嘢等我嚟 好， 係啊，俾阿小強搞啦，今日呢個 係啦。好，栗子雞煲其實有啲咩好處啊？對身體？ 其實咧，栗子係非常之有益嘅，佢係養胃健脾啦，補腎強筋嘅。 哇！咁我要食多啲。 最緊要咧，佢就係抗呢個高血壓。防止冠心病， 哇！啱曬你喎， 啱啊！我呢 個好有益啊！呢個 我一日食栗子先。 其實我哋真係中國人都好叻嘅嗬，因為有好多平時食嘅嘢嘅話，其實就都有呢一個即係藥膳嘅性質喺度，係嘛？又補身又好好。好啦，咁而家我哋要講嘅就係即係栗子喺呢一段時間其實係咪當做啊？ 當做嘅啦，其實我哋入秋後到冬天，有時你見冬天啲人喺度炒啊， 哇！好味道爆。 嗰啲啊正，非常之正，但我啊好唔好彩，成日買親都窿嘅，佢辣底嗰啲俾我 佢見到 見到你肥仔唔隔你啦， 見到人屎啊，係啊，即係唔會同佢計較，所以佢俾啲窿嘅。 應該係 好啦，揀栗子你要教下我哋咯喎。咁栗子有冇啲乜嘢嘅分唔同嘅類型啊？又或者係要點樣揀先知道？ 你覺得 係 處理咗好啊，定抑或自己買翻嚟剝殼好啊？ 其實兩者咧，我又分享下啦。我翻嚟自己剝殼咧，我哋就比較睇到完整一粒。咁咧，通常我買咧係會叫佢批埋嘅。咁但係咧好得意啊！你叫佢批咧，佢唔會幫你剝曬成個殼，但係佢可能。帮你批咗个顶， 剩翻浸衣， 系啦，剩翻浸衣。咁另外一只咧，有啲就急冻包装或者劈好咗嗰啲，嗰啲咧就个硫磺味比较重，我个人又唔系咁中意。咁嗰啲咧可以攞嚟煲汤，但系我觉得唔适合攞嚟煮食。 点解可以搵嚟煲汤，但系唔适合煮食？ 因为咧，我哋煲汤纯粹系攞到佢嘅味。咁因为佢呢个唔系属于主料，咁就算咧佢带有硫磺味，佢药引出嚟嘅效果唔会影响到嗰煲嘢。但如果我哋咧攞去煮食嘅时候，炆咧，基本上炆曬出嚟，嗰啲味入曬落去，咁啊出事啦。 明，因為如果你當呢一個食材係一個主角，就一定要用啲靚嘅啦，係嘛？但係如果你話就係煲湯嘅話，佢有機會係一個配角，所以其實就唔使揾個咁好嘅。係 啦，配角你純粹攞佢藥引， 係個效果。明白，即係好似阿小強咁樣，係咪？係啦，即係純粹即係揾嘅。 你使唔使攞個電話打 你？ 你 坑我 啊！唔係，我又見到阿小強褲袋攞咗包日本嗰啲一搣開即刻甜嗰啲栗子出嚟喎。 嗰啲得唔得？ 嗰啲得唔得？係啊， 嗰啲真係好甜喎。 係啊，而家好多日本公司有嗰啲 超多嗰啲我。超中意食係啊，即食嗰啲。咁但係如果你話攞去煮食咧，有相對嘅難度。點解咧？因為佢本身已經係夠曬淋， 冇錯， 佢係處理過熟曬啦。咁啊，仲要入咗糖添， 浸埋糖水。 係啦。咁如果我哋去煮食嘅時候咧，我哋基本上一炆可能會爛曬啊，或者出未必出到個栗子味出嚟， 好假咁嚇， 係假啲啦。 好粉咯， 但係 OK 啊，真係幾好食嗰啲。 OK， 我抌曬去，唔好攞嗰啲，我即刻全部抌曬。 唔好用嗰只啦，就喺街市嗰度買嗰啲咧，就真好啦。咁揀我應該要點樣揀啊？ 揀咧，其實。我哋就係要睇下佢個形狀啦，佢會唔會有穿窿啦、爛咗啦？佢有啲係特別圓嘅，有啲特別扁，特別扁嘅。係 啊， 咁兩者其實關係不大。最主要咧係睇下佢裏邊有冇爛。 我點知啫？我都未批。 正常情況咧，你本身喺個外殼套咧，佢最易爛就喺個底部，去頂咧佢。零零四四有個位特別平嘅嗰、那個，我哋 扁嗰邊， 係啊扁嗰個位咧，佢哋你攣落去咧，佢有啲空心啲嘅， 逐粒點會唔會又俾阿律子得鬧啊？你買幾粒律子？ 我點逐粒揀啊？ 唔係，通常你唔使點攣噶，你一睇睇到噶啦，佢有爛啊有剩嗰啲咧，佢喺嗰度會出曬嚟嘅嗰啲效果度睇到。 會唔會有啲可能快啲噶？譬如可能我一堆律子我拎翻去，我點知佢邊一個咁，我先慢慢批噶嘛？會唔會係用啲水浸一浸佢個浮面？ 可以叫佢幫你批埋嘅。 系嘅， 我未試過， 但係要好熟咯。 係啊，因為我哋去買嘅時候都係叫佢哋批埋嘅。 你而家係啦， 自己搞就好難啊！我粒栗子咧，一個栗子啦，一個馬蹄啦，我都係，我真係好怕處理。 馬蹄就唔好搞咁多啦。 係啊，批完之後嘅話 粉角都難處理啊，買膠。 粉角可能我都比較好啲啫，因為馬蹄嗰陣，我當時我批完之後剩翻一篤咯，係批曬，因為啲皮好。咁而家呢個就最好，即係揾阿栗子珍又搞掂曬佢先 啦。 要買幾多栗子？ 咁啊，通常咧我四兩都夠啦。 四兩 屋企食四 粒到啊。 四兩嚟，你大概預一兩有兩至三粒啦。 四三一十 咁少 係啊， 哦咁少都夠噶啦。 連學喎，你連學喎。 哦， 喎。 係啊，我哋剝咗又冇咁多噶咯。 死啦！如果你唔教我咧，我會買幾粒？我都冇會買二十粒咯。 一個人食二十粒， 四個人 啊， 四個人， 四個人買四粒。係 啦，我都會 係。你會唔會啊？係 啊， 如果 有 多 買幾粒又唔好意思喎。 嗰餐飯如果淨係得呢個餸咧，我又建議，但其實呢個唔可以食得多嘅，都係係啦，都係配角，係啊，配角兩三粒就 OK 啦。 係因為我哋嘅主角都未出場，係 啦， 雞係咪？好雞啦，你又教下我哋啦，我哋揾啲咩正嘅雞會比較 好？其實普通嘅冰鮮雞啊， 冰鮮雞 或者雞扒啊都 OK 嘅，但我建議咧又要帶骨嗰啲冰鮮雞。得夠曬力嘅啦，其實如果喺屋企做呢啲，係啦，咁啊就 買幾隻， 一隻幾 多 隻啊？ 我哋 多啲啊嘛， 我哋冇玩。 唔係㗎，我真係㗎，因為咧我有一個auntie咧煮親所有嘅嘢嘅話，佢一煮煮一大部，佢話咧少我唔識煮。佢煮起碼四人份上， 有之前都 有 朋友都係咁噶， 係啊， 但係佢一煮係中意煮幾日嘢嘅， 冇錯， 係啦， 煮幾日嘢之外，又或者佢就煮完之後咧，寧願分俾人食，佢話少少咧篤一篤仔咧，佢唔識整噶，好奇怪。 有一樣嘢我認同咧，原來佢煮個份量多同埋少咧，出嚟效果係唔同嘅。 咁啊，同意啊， 煮得多嗰啲嘢係真係好食啲嘅， 入味啲嘛，同埋 因為佢啲材料多咗， 冇錯， 雞都有四隻，你話 所以你唔好笑我啊，係真噶。好啦，咁啊。冰鮮雞就已經得啦，咁我哋要點樣處理嘅冰鮮雞呢？我哋就翻嚟先同大家講下啦嚇。 感到氣開始看超人，隨螢幕搭跳興奮。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活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角落，和酷讯极战报 UFC 自封有仇，撒旦大门马大吃垃圾再怎可乐，随地作乐。 I'm just running the rhyth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够钟情时我把钟声粉饰，乱看八卦 Juicy, 剩我一个人任意，就算已充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份眼够看过我走，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趁于悠闲日子，就算有钟声时我把钟声粉饰，乱看八卦 Juicy， 让我一个人任意。 丰收食堂 我哋嘅丰收食堂啊，今日同大家咧就食哇非常之当时得令嘅，所谓当时得令就系而家好当做嘅，就系呢个栗子炆鸡，系啦，唔系我哋鸡煲咁样，直头系， 系啊， 好啦，咁啊当然 煲上， 成个煲上啊，好啦，咁头先我哋讲到嘅就系栗子，我哋点样要点样拣啦，又或者我哋应该要买几多啦，咁啊而家个主角咧就出场啦噃，好啦，我就系冰鲜鸡哥哥。 死咗噶啦，冇得哥哥噶啦。 好啦，咁冰鮮雞我哋要唔需要話點樣去揀噶啦。 都唔需要，真係唔需要。係咁咧，近期咧興起咗一隻冰鮮雞，係法國嘅，佢哋係叫咧帶類似春雞，但又比我哋日常用緊嘅春雞特別大啲，但係同我哋用緊嘅雞 size 差唔多，但係法國嘅。咁佢超市咧都有得賣呢啲嘅。咁啊，我自己暫時都仲係未用過。咁我朋友已經係中意食緊呢只啦，佢哋話個肉質啊，好多嘢都唔同啲。咁我覺得係佢個肉質同埋個皮下脂肪比較少啲。 咁最近市面先開始有呢樣嘢。 嗯，咁可以試下嘅， 可以試下 呢一個係。 可以試下。 咁呢一個會唔會係揾嚟就係整就要買到呢一隻嘅話，咁你就可以比較講究啲。係。係嘛？ 我都唔係，我都用翻啲普通冰鮮雞膏㗎啦。 即係你 夠力啊！阿昌哥話我學佢講嘢。 好，個普通嘅冰鮮雞，咁我哋要點處理咧？拎翻嚟， 我哋解凍先啦。咁基本上咧，佢其實裏面咧都有七成都洗淨咗噶啦。咁但係咧，我哋都要斬開一件件先啦。咁啊，只雞一開二，咁啊半邊之後咧，佢近背脊最頂嗰個位，佢嗰度會有個凹位啦，嗰度就會有嚿血。我哋一定要擠翻出嚟啦，咁同埋有少內臟咧，基本上未清曬，我哋要清 洗乾淨裏邊啲嘢， 啦，洗乾淨佢，咁啊，基本上就咁碎斬件，又唔好太大件啦，好似你平時斬雞咁啦，咁我哋一開二，咁啊斬咗啲翼出嚟，跟住咧嗰只雞咧就再中間開二啦，即係俾嗰個位，跟住就斬一攋攋就 OK 啦。 其實我唔係好識斬雞， 交俾我。 即系洗嘢我负责斩鸡啊，阿昌哥，哎好啊， 因为如果你唔斩件咧，我哋用嘅时间好长啦，有机会咧，我睇下，冬天会唔会咧整一个系原只一齐炆嘅鸡，但系呢个系好长时间嘅，比较麻烦，但系好食。 斩件亦都方便你，比较快熟，系嘛？ 快熟易出味，好简单啲咯，易处理啲。 嗱，我成日都有一个坏习惯嘅，就唔知点解乜嘢我都中意腌嘅。 啊，要嘅其实，咁当然 要酒系咪需要落酒？ 酒是其中一個主角，最重要是薑。 薑，我好喜歡吃薑的。 雞呢必須要有薑， 必須 是的，所以才會出。 好， 咁你可以落薑汁，或者自己切啲薑碎啊，切啲俾啲薑米啊，咁都 OK。 係抹佢個內臟啊？ 唔係，我哋基本上斬到一嚿嚿嘅，咁我哋輕輕調味啦，俾少少蠔油啊，俾少少鹽啊，糖有少少，咁咪輕輕醃咗佢先，咁啊落少少生抽，咁啊醃咗個底味，咁啊要俾啲薑或者薑汁，嗰個味會完全唔同曬嘅。 哇，真係好遠！如果我唔係識你咧，我咁我會點樣處理咧？我就可能會就係擺啲鹽就 OK 咯， 鹽都 OK 嘅。 我會擺酒，我會加啲酒。 酒薑咁我諗應該就 OK 啦。 葱我都會， 係啊，都有嘅。 都可以嘅，好啦， 講曬我啲材料先。 我哋一陣間會係秘密 更加你多啊，昌哥。 好啦，咁而家我哋知道咗嘅就係已經教好咗啦。咁我哋要醃佢幾耐到咧？ 最少要20分鐘。 咁耐？ 係啦，最少20分鐘。咁咧醃到我哋第15分鐘到嘅時候咧，我哋再俾少少生粉鎖翻住佢嘅水分。 哦，呢個就係小撇步啦，係啦，呢個就係點解你食出邊嘅嘢同你喺屋企自己居家度點樣爭冇咁滑嘅原因。 咁咧有啲咧就係一落就已經係落曬味就即刻落埋生粉嘅。咁咧因為生粉如果你太早落鎖咗佢咧，佢行嘅時間會延長咗。行嘅意思就係我哋調味嘅時間。係啦，咁我建議就係調好咗隔一陣，跟住先俾少生粉鎖翻住佢。 哇！呢個真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小秘訣。好啦，咁而家我哋準備好曬咯，係啦，咁我哋而家又點嚟咧？開始。 咁我哋就俾多少少食材佢先咧，唔好咁寡啦。咁啊，要浸咗啲花菇。咁有葱段，咁啊切咗啲姜，咁啊平时我中意落蒜蓉，但系栗子鸡煲咧就唔好落蒜蓉啦，我哋，咁啊俾多少少食材佢啦，咁就系栗子就系我哋8至10粒啦，咁啊鸡其实半只或者一只啦，咁我中意一只，因为我一个人都食半只噶啦，其实，咁啊浸发咗嘅花菇两只啦，咁就切片啦。咁就葱段啦，葱段就係攞個葱香味，咁同埋少少薑角。咁啊，好啦，而家我哋醃咗啦，調咗味啦。咁啊，栗子咧翻嚟咧，其實咧，如果真係佢冇幫你剝脱曬殼嘅情況咧，其實我哋滾水烚佢。咁咧，栗子係啦，大滾水狂烚佢，瘋狂咁烚佢。 唔驚佢出曬啲味出嚟？ 唔會嘅，因為佢夠熱咧，基本上呢一 搣佢， 係啦，一搣佢就會成只。飘咁样走出嚟， 有声噶， 飘系好滑噶， 系啦，成日挤 出嚟嘅。 咁啊，好啦，我哋准备晒食材啦，我哋先爆少姜，煎咗个鸡先。咁因为我哋有调味噶啦嘛，咁我哋咧煎咗嘅时候，辣两边，唔需要熟晒噶，辣到佢金黄色，等佢有香味嘅时候咧，我哋就落清水啦。咁大概半碗。咁啊，如果啲人中意食。汁多啲咧，就落多啲水。咁但系咧，我就建議咧，你拉麵都係要收翻個汁，唔會咁大汁嘅，先會濃味。咁啊，落水咧，我哋落去炆佢，跟住咧就有啲北菇啊，或者花菇啊，咁啊栗子我哋同炆，抌落去收細火。咁大約15分鐘到。 咁我哋开一开盖，咁睇下个水分够唔够。因为咧，我惊如果有时有啲大火啲啊，有啲细火啲啊，会收干咗个水， 窿啊， 系啦，收干咗就大镬啦，会窿咗啦。 如果我真系喺煮嘅过程当中，我有时候我都会系咁嘅，明知佢系需要收汁嘅，但系问题系佢就系喺未够钟嘅时候咧，佢已经收晒。咁我可唔可以喺个时候倒翻啲水落去？ 有冇补救方法？ 要倒啲倒翻啲水落去啦。咁呢个系冇办法噶啦，一定要倒啦。咁除非咧就话，算啦，我唔要汁啦，煎多两煎咁咪起啦。 无端端变到干烧， 唔系落嘅，一定要落嘅，因为有时啊惊佢未熟啊嘛。咁基本上我哋炆一炆佢啦，咁吸盖就会快啲啦。但系吸盖就有情况就收唔到水。咁所以我建议吸盖咧都系三至四分钟。咁啊，只不过尽快焗熟咗佢，因为如果你狂收佢咧，佢有機會乾曬啊！影響個口感啦，就冇咁好食啦。咁我炆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就落埋啲葱段啦，跟住兜兩下。咁啊，如果比較稀啲嘅，咁我哋揦翻少少濕粉。但係基本上，因為我哋醃嘅時候有生粉咧，我哋咁樣輕輕收，咁留翻啲汁，跟住一路開大火咁攪住就 OK 噶啦。 哇！呢、這個聽落去嘅話，真係非常之好送飯啊！ 唔得啊，四個飯，本來三個飯。 你話係雞煲嘅話，其實只不過係用個煲去上啫，係或者我哋煮。煮嘅时候嘅话就 系 一个鸡，同用煲嚟去煮，同埋我哋普通嘅会唔会有分别啊？ 如果落煲去煮咧，咁我哋下边咧同我哋啱啱做法一样，但系下边嗰底层咧就要落啲干葱，同埋落定啲葱，预咗一早落咗佢先。咁如果咧喺我收煲咧喺个煲度直接收咧，佢有机会辣底嘅，咁啊基本上有八成嘅机会都会辣底。咁但系如果我哋有啲干葱啊、洋葱啊或者啲葱段啊顶住佢，咁如果原煲上咧，我哋都系。我谂应要七成水啦，七成水我哋开大火先啦，咁呢个要煲十分钟，因为煲仔佢个力传热，传热冇咁快，但系佢保温个能力高，系啦，跟住咧十分钟到咁样，就收到差不多，咁我哋校翻中细火咧，基本上撩两下，再焗多三四分钟搞掂， 好。今日介紹嘅呢一個咧，我諗相信大家都要嘗試一下啦嚇。好，咁啊，至於好唔好味嘅話，下個禮拜話俾你知。 開飯。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提醒市民，在8月1号取得第一期消费券的市民，明天可以取得第二期消费券。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学玲说，以上次经验来看大致畅顺，他提醒市民如果用电子钱包开启应用程式就会收到消费券，如果透过八达通需要拍卡领取。他又说，从八达通的数字看，六成人已经用完第一期消费券，至于使用其他三个电子钱包，七成人已经用完。参考其他地方的做法和学者分析，消费券分期派发和设有时限较能够刺激消费，成效会较持续。至于对经济提振作用，他说早前经济师估计是 0.7 个百分点，但从八月来看市面旺了很多，不同商会亦都说生意有大幅的增幅，加上商户提供一些优惠和推广，相信成效会比预期高。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刑事罪行条例草案，加入窥淫，未经同意下拍摄私密部位，未经同意下发布或威胁发布私密影像等罪行，新定罪行的最高刑罚是监禁五年。未经同意下拍摄私密部位的犯罪行为，包括未经事主的同意下透过事主外衣的开口、间隙或者是衣服下方观察或者拍摄私密部位。立法会同时通过政府提出的修正案，将私密影像的定义涵盖至移花接木影像，亦都赋权法庭命令被告或者其他人士删除涉案的私密影像。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修例可以向公众发出清晰信息，表明公众不应该作出条例所规限的卑劣行为，如果干犯会有严重后果，同时确保罪行范围明确。在北京，国家领导人在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上午十点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等党同国家领导人出席。出席人士高唱国歌，然后全场肃立默哀，仪仗队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花篮。习近平率领一众官员上前整理花篮缎带，仪式历时大约半个钟。美国国防部话，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蔡斯和中国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王雪平举行一连两日的视像会议，就一系列影响中美防务关系的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和开放的讨论，双方重申保持沟通管道畅通的共识。两国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召开第16次美中国防政策协调会谈，是双方自去年1月以来第二次举行会议。五国大楼的声明说，美方明确表达维护和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共同原则的承诺。美国国防部指出，这次会议是总统拜登政府透过与中国保持开放的沟通管道，以负责任地处理美中竞争的持续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国庆日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是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72点，跌292点，总成交金额51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9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9点，升2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4.4，跌10.6；恒生中国企业87.6，跌9.6；阿里巴巴141元，系跌7.3；盈富基金25.04，跌2.8。京东集团277.4，跌16.4；友邦保险89.6，升5.5；中国平安53.15，跌1.4；美团244.2，跌5.8；融创中国16.12，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7，日元111.85，瑞士法郎0.933，加元1.274，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9。日经平均指数报29408点，跌135点。港金现价报16110元，跌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3.67美元，卖出1734.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狮子山隧道公路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咧，头先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咁坏车已经拖走咗，但系后少少近住世界花园嘅快线咧，又有交通意外，咁所以一带咧车龙就排到去新田围村。重复多次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嘅坏车虽然拖走咗，咁但系后少少近住世界花园嘅快线咧就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世界花园。咁喺湾仔北咧就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噶，为咗配合升旗仪式，咁由而家至到听日嘅中午12点，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部分龙和道嘅东行线咧都有封路嘅措施噶。咁而家干诺道中天桥去翻中环湾仔绕道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出。咁另外啦，为咗方便市民去沙岭扫墓啦，由10月1号即系听日啊，至到10月31号。期间，东铁线由头班车至到7点，夜晚嘅7点，部分嘅列车系会来往罗湖站嘅。咁另外，东铁线来往马场站嘅列车亦都系恢复咗服务，配合翻咧沙田马场喺赛马日安排嘅运作噶。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翻嚟我哋节目 《爱好系列》吓，咁啊嗱， 是够噶， 冇错啦 ，disco disco 吓，咁啊即系喜欢 disco 嘅朋友都知道咧，里边咧又好嘈啦，嗰啲光啊揈下揈下揈下， 饮酒啦， 烟啦， 蒲啦，曳曳啦， 扮大人啦。 不过 disco 歌曲好多咧，即系我哋今日听翻嚟系有一种嘅。回憶中的懷舊的感覺嘅嚇， 因為橫跨的世代實在太耐了， 八十九十、 七十， 其實到而家都仲 唔係八十九十，七十開始。譬如我依家介紹一對就係啦， 好犀利，其實到而家都仲有噶，係咪一啲嘅跳舞音樂啊，有啲電子嘅元素啊，加曬落去。 正， 好，咁啊介紹呢一對組合啦嚇。其實咧就我睇翻資料，即係我真係慚愧，原來我睇翻先知個男歌星咧，即係個組合裏邊唱歌嗰人，其實佢唔係好唱嘅，佢咧 佢唔係好唱，佢嚟做咩嘅啫？ 因為佢跳舞，佢本來係一個 dancer 嚟。咁咧嗰個叫 record producer 啦，製作人咧就好多歌曲係自己作、自己唱埋，但係出場咧，即係 live performance 咧，就係呢個叫 Bobby 嘅喺度跳舞，間中加幾句嘅啫。咁但係唱片咧就係 record producer 自己唱翻。咁但係唔係話佢唱得唔好，而係話咧佢跳舞更加叻。呢一隊咧就經常扎扎跳，好骨感叫 Bony M。 哇！ 呢一陣我會諗 讲到以前在 disco 里面那些很重的节奏，不停摆动的身体，就好似几位成员， 来自他们的爆炸头啊， 系啊，超正啊！我成日怀疑有只乌蝇在里面 都出不到嚟， 搵唔翻，迷失了路。 今日拣呢只系 Rasputin 魔僧，自己喜欢的 Bony M 的作品里面其中的一首。亦都送俾所有喜歡 disco、曾經喜歡 disco 嘅任何一位聽嘅朋友。 我睇下跳舞啊！ 起身啦，起身！ 嚟啦， 迎接假期啊嘛，係咪？ 我哋會湧出去個舞池度，你會唔會 咁㗎？等一息，個等一息，個 mirror ball 開始轉。 冇錯， 唔使等人添啊，自己都可以嗌一餐， 同埋一定會拉埋一兩個姐妹啊，或者乜嘢一齊出去，係咪？ 咧都可能会有啲嘅问题令佢分开啦。咁、1980年嘅时候咧，邦尼恩几个成员咧就大家咧就分开啦。咁大家嘅理念唔同啦吓，即系叫掟煲，但系掟完煲之后咧，仲走上法庭，知唔知点解？ 点解咧？钱 争呢个名。大家，譬如我本来同你三个咁先，我哋几个啦。好，我自己出去，我再揾其他人做风骚范围，我即系咁讲吓。咁于是就喂唔得，我用呢个名，咁于是大家就喺法庭咧就争 Bonnie M 呢个名，走上去为咗呢样嘢。 最后， 如果我系法官嘅话，我就会判俾 Michael 啦，因为佢就真系 Bonnie M。 系啊， 又瘦，同埋佢个 Michael。 呢个男爹食得几好，呢个实男爹食得 几好，事实嚟噶嘛。 唔系，我就系判俾你。 啊、你知个 Bonnie 啊嘛， 你知 Bonnie 啊嘛， 系咯。但系 Bonnie 呢个名，原来有一日就系嗰个叫做 Record Producer 咧，睇电视见到一个人个角色叫 Bonnie， 佢觉得啊呢、這个自己得意，不如我搞对乐队叫 Bonnie 乜嘢啦。咁后来就觉得个 M 自己得意嘅，唔知点解觉得得意啦，就总之用咗 Bonnie M 就系咁啦，即系叫做少少即系。突然之間神來之筆咁樣啦， 有時呢啲就係噶啦，呢、個就係你嘅靈感啊，唔知點解噶， 冇錯，突然間閃就嚟咗。 好，好系列今日講 disco 到 Sarah。 嗱 ，disco 咧對於我嚟講，我覺得真係最美好嘅年代嚟嘅。 你第一次去幾多歲 啊？我好細個，可唔可以唔講 ？OK， 明 你 明 明啦， 明收到。 係啦，即係人哋帶你去咁嗰啲啦，係啦，唔好講啦嗰啲嘢，係啦，因為會。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出卖年龄系列嚟嘅，所以其实系好开心咯。你谂下，即系食嘢啊、饮嘢啊、玩啊嗰啲，全部唔使钱噶嘛。嗰时啲哥哥姐姐会俾晒啊，系啊，好 happy 啊，真系好开心。 如果有个房仲开心啊？ 有之后咯，之后你一定会噶啦，你自自然就会聚埋一班人，系啦。 企喺个房门口啊，望下。 就算有房咧，你都会走出舞池同人逼嘅，即系要大家即系你逼我逼你嗰种感觉。 尤其是系当你自己好中意嗰一首歌一出现嘅话，你就 一定。 飛出去咯，但系咧呢一首歌我要揀嘅咧，未必系来自嗰阵时候咧去蒲 disco 嘅日子，反而嘅就系咧之后出嚟做嘢咧，有时有啲歌真系会令起我想起一个人。咁有一个古仔我要讲嘅，就系我自己曾经咧都好开心，能够咧就系做到有某间嘅大酒店咧，好多年嘅御用 MC。咁其实每一年都玩得好开心，因为佢哋每一次咧系每次都系摆两晚嘅，员工实在太多。 哦 ，annual dinner 系啦 ，annual dinner。咁其实咧我就已经系同佢哋做到咧已经。系啦，佢哋有一年咧，我真系好感动，佢哋颁咗个长期服务奖俾我。 哇， 即系佢当你系我哋嘅员工，每一年你要我哋同佢一齐玩嘅。咁所以咧就有一位其中嘅高层咧系一位外国人啦，佢叫 Mr. Peter Borer， 即系容许我同佢即系要讲佢嘅名出嚟。点解咧？佢系受每一个员工嘅欢迎，同埋系对人系好好嘅。咁所以有一年咧，我记得唔记得佢系调职啊，定系即将会退休？所以其实嗰一年咧，佢可能就系之后咧，可能就要系以一个就系 VVIP 嘅身份，佢先至会嚟噶啦。但嗰時候佢就一定係會兩年，即係兩日都會坐曬喺度。咁所以咧喺嗰一年嚟講咧，大家都有少少嘅離愁別緒嘅， 依依不捨。 係啦，咁但當然之後嘅就佢亦都係真係再翻翻嚟啦咁樣。咁所以咧就我係嗰年咧全部人咧都會即係出曬去同佢去跳舞啊，同埋咧去影相嘅。咁呢個場面你又覺得係好開心，但係亦都好難忘嘅。咁其實我係負責咧喺個舞池都係請佢出嚟喺個舞池嗰度即係跳舞咁嗰、那個。我記得嘅嗰時候，大家個眼中係充滿住一啲不捨啊、淚水啊、祝福啊，百感交集。但係就係咁啱嗰陣時候咧，我哋就係播緊呢一隻歌曲咯。知唔知係咩歌？咁我哋其實我都想藉呢個機會，我就係好多謝佢哋成班人，因為咧其實每一年嘅話咧都感到真係賓至如歸，同埋好似一家人翻到屋企一樣嘅。咁雖然咧就因為疫情嘅關係啦，咁所以其實所有呢啲咁嘅嘢都停曬啦，我哋冇辦法可以再見面嘅，但其實我心裏面咧係成日都會掛住佢哋咯。所以咧想送呢首歌曲咧就係俾呢一班嘅朋友嘅，就係、是、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My eyes on you. Part in the way. 哥咧最令人滿足嘅地方就係咧，自然會帶你入個舞步裏邊嚇，你自然會摁下摁下，跟住個自拍一齊喺度喐喐嚇，好開心。好，呢一個叫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之後咧，到我哋哆哆強啦嚇。 係，我呢一首就係我嘅 disco 音樂嘅啟蒙老師， 真 係真係，我七十年代睇到黃遠生嗰套 CID 咧，佢就係嗰啲 黃遠生嘅。 系啊，嗰啲夹布咧， 冷一截， 嗰啲夹布就系玻璃 我知，入门版， 系啊，即系呢啲就系要求噶啦， 做黑数， 系啊，你话系咪啊？系咪讲 你 啲头发好长？ 你真系污蔑咗只歌， 同埋啲男人竟然有啲汗毛， 系咁。请问两位识唔识条哈苏舞啊？佢有只舞噶嘛？ 有 噶，有哈苏舞步，我唔识 啊。 但我记得有一只舞步系配合翻呢一个 To Hustle 嗰只。 哦，即系类似有啲手系嘛，就大家一齐喐嘅。 系啦，齐翻一齐要开心嘅吓。好啦，呢个 To Hustle 去到中午十二点钟，咁啊，今日咧呢个爱好系列咧就会继续喺 Disco 嗰个送俾大家 嘅。呢个 紧要啦。 你知唔知呢一个 Disco 个 Disco 噶 作歌呢个人咧？系啊，佢仲有一首歌，唔系我啲老友嚟嘅。 佢识 佢 嘅，佢 影响香港电台嘅， 影响都 系 影响香港电台。 十大中文金曲嘅 African Symphony， 冇错啦，周伟 嘅。哦 ，OK， 知唔知边个 perform 嘅？ 唔知 嗰个版本啊，即系十大金曲嘅，叫 Van McCoy。 冇错， 哇，呢啲好犀利啊，系啊，嗯，冇错，乐坛字典 ，Boom Lee。 好，十二点 ，Boom Lee Michael。 新聞之後回來繼續回，我們繼續享受多陣。 同彈性，同埋強調控制軍民兩用物品貿易的重要性。與會的包括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商務部長雷蒙多和貿易代表戴奇。布林肯說，美歐將非常密切合作，並以獨特的規範和標準來管理技術的應用。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喺正午12点，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喺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9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微风。展望国庆日同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43点，跌219点，总成交金额547.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9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9点，升2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蚊，跌9蚊；恒生中国企业87.9，跌7.2；阿里巴巴141.9，跌6.4；盈富基金25.1，跌2.2；京东集团277.4，跌16.4；友邦保险90.15，升1.1；中国平安53.45，跌1.1；美团245.4，跌4.6；融创中国16.14，升1.42；小米集团21.3，跌7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7，英镑10.479，瑞士法郎8.343，澳元5.61，加元6.113，新西兰元5.36，欧元9.038。每百日元对港元6.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69。日经平均指数报29,502点，跌41点。港金现价报16,11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17美元，卖出1,733.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公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一带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车龙就在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就在九龙塘会。亚街老街去返大角咀方向近着洗衣街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在窝打老道。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车多，另外车公庙路沙田头路交界由于有阻坏灯，现在车公庙路沙田头路交界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香港电台制作一系列电台电视节目，加深大家对国家的认识。 湾区粤韵， 积梦人。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文艺晚会， 10月1日晚上7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 你有没有觉得被社会孤立？有没有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愿你可拥抱梦想。 700万人，总会有人陪你前行。 别逗留，以后黄昏仍然。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马俊伟同你继续倾。 必须继续走。 莫莉，你小心啲啊！运作天秤嘅时候，有冇跟足安全措施噶？ 放心啦，嘉怡，有我喺度，意外不可能发生。 莫莉，你系至好讲啊，私分你都话下去啦。 嘉怡，你讲得啱啊，吊运工作安全真系好重要噶。如果想知多啲，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嘉宾有佢。 跟足安全守则做吊运，工友安心唔会脚震震。我系谭嘉怡。 行政长官会在10月6号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或添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撒阅。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冇错啦！今日星期咧，爱好系列咧就去到啲 disco 里边嗱，disco 歌咧，其中有几样嘅特别嘅地方啦，就系话佢节奏强劲啦，通常啦，咁通常快歌啦，咁啊同埋咧，即系好多时咧好简单嘅，即系佢冇乜特别嘅歌词嘅，好似头先 Two Hustle 咁样吓。咁啊，介绍嚟嘅呢一对二人组合咧，佢嘅歌曲同样都系好简单。 嗯、 今日咧，容许我咧将两只融为一只，好嘛？ 好， 呢、 啊、 一只就系、 是。Up, baby, hands up. Give me your heart. Give me your heart. 唱完噶啦 ，Hands up, baby, hands up. Give me your heart. 你只 hands up 啊，即系你手湿咁解啊？ 系，唔系？我觉得呢啲跳舞好啊，呢啲 系啊， 因为你个动作就系可以即系佢只手。 你咁啊，咁样咁样， 系啊， put your hands up here。 冇错。或者一对法国嘅人组 Ottawa 有呢一只歌叫做 Hands Up。disco 里边咧好兴咧，就系当你跳跳下嘅时候，发觉原来咧我哋已经跳紧另一只歌曲啊！因为佢节拍都系 系啊，嗰啲 DJ 就系咁劲， 冇错，嗰啲即系 DJ 劲啊，劲在嘅就可以有几首一啲歌噶啦， 系啊， 串连串连串连， 串连 串连，个 headphone 通常咁样戴， 系好有型噶， 原来一路捉， 我有谂过想做呢啲咁嘅 DJ 噶， 而家仲得啦， 而家呢一只啊唔同啦，呢只系打杂， 同样嘅组合。除了有这个 hands up 之外，有五个字 SCO， yeah， 就是这么简单 DISCO， 就是这么简单 DISCO， DISCO， DISCO， DISCO， DISCO，She's incredible. She's superficial. She's complicated. Touch 咧，比呢个 Hands Up 更加简单，真系得五个字母嘅啫，唱嚟唱去都系。就算咧，你唔带歌词，字一定记得，咁都唔记得咧，真系。 个字一定识串啊！如果默书， 系啊，冇问题，试试，试 嗰啲 mirror ball 喺度揈啦， 系啊，系嘛，冇错。 嗰啲光喺度撑下撑下撑下， 系啊， 又射啲气出嚟啊！ 诶，同埋有时你哋有冇试过咧，同嗰啲 DJ 会点歌噶？ 我有噶， 下一只手 可 以，快啲，我要走啦。 又或者有阵时，各位朋友今晚生日嘅就系 Sara 嗰边。 喂，但系 disco 有一样嘢咧，就一定唔俾佢做嘅。第一男仔咧，除咗件 T 恤啊， 系咩？ 你试过除 T 恤啊？ 我见过有人除， 系你啫， 剥上身啊，真系啊！ 因为你一除，人哋觉得哇，应该试用。 系啊，我都系唔好睇啫。 好啦，五个字啊，讲咗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 DISCO， 我哋喺呢个二人组合啊， 犀利啊，拣嚟呢一首嘅点题作品啊，系咪？好啦，咁啊嚟我度嘅呢个拣出嚟嘅咧就好犀利，因为我觉得咧的士够格咧其实系讲紧系一种曲风啦，系咪一种音乐嘅风格啦？其实我谂边一度嘅地方都有嘅，做咗少少嘅资料搜集，其实基本上你话韩国啊、日本啊， 全世界都有， 全世界都有嘅，我哋香港都有嘅， 都有、啊。 其实呢一首歌咧喺嗰阵时候咧，话我谂咧应该咁样讲，所有嘅一啲货车司机都应该有炸过呢一只歌噶，同埋就 系 你有冇留意嘅？嗰阵时候你做唱片公司啦，如果嗰首歌系受欢迎嘅咧，尤其是系啲快歌咧，系会出一个 disco 版本嘅， 当然 系啲 disco mix 嘅， 混音混音 混音版 本，混几次添啊， 混几次啊， 但系有啲混音版本，我个人觉得咧就系混得太混啦，即系佢拖嚟拖去拖嚟拖去，不停咁不停咁样变咗 嚟碌去 都未唱， 冇错。咁所以咧就当然啦，如果你话如果真系所谓叫焚机，又或者系你揸紧车嘅时候咯，哇！焚到即系周围附近啲人都听到嘅咧，咁、我觉得嘅就嗰首歌就系叫成功啦。 冇错。 嗱呢一首歌咧，我记得咧，都有一个少少嘅古仔，我唔知道 Michael 咧有冇知唔知呢一件事？咁就因为嗰阵时候咧，我哋会好兴咧喺出一只碟之前咧，大家咪围埋一齐会开个会，睇下有啲乜嘢嘅就系而家现今嘅系啦，咪听好一大扎嗰啲日本歌，睇下边一只你觉得啊有机会嘅就边个唱嘅话，可能佢会唱红嘅。咁跟住咧就我记得开呢个会嘅时候咧，阿邓生嗰阵时候咧系拣咗呢一只歌出嚟嘅，但系好可惜嘅就系输咗俾人。到最后尾嘅时候咧，人哋就将呢个 right 咧俾咗呢一位嘅歌手。咁、而且呢一位歌手唱到皆知行文，而且亦都因为咁样而奠定咗佢系呢一个香港嘅第一线歌手嘅地位。以前咧初出道嘅时候，佢系以一个嘅就系日本系，即系所谓叫日系嘅女歌星，大家都知道噶啦，系啲咿咿啊，即系好乖嗰啲卡哇伊啦。呢一首歌之后出嚟嘅话咧，又有首跳舞歌啦，又好反叛啦，所以咧就已经成为咗嘅就系大家觉得佢嗰阵时系已经上咗去一线。呢一首歌曲喺当年嚟讲亦都攞咗好多个奖嘅，就系呢一只啦。 哇！呢条街犀利， 呢条街犀利，街真系犀利啊！来自嘅就迪野牧洋子嘅 Dancing Hero 咧，咁啊经过我哋香港改咗之后嘅话咧，成为咗一个就系有陈慧娴嘅呢一首跳舞街。 劲啊！劲啊！ 光阴好比闪电飞快，想开心应该去街，不必将阴暗收细，黄昏的灯色风里摇曳，米色小吃铺亮着安慰，腿总不肯安放原位，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 种心态，摇摆的风中起舞无坏，新的招式虽是古怪，此刻的心中却嗨，请不必心大心细，黄昏的景色充满明丽，让你的小腿弹着起舞，心底的欢欣也流露，明日似在遥远，世间正在转。 记得嗰阵时咧，嗰啲 remix 嘅版本咧，仲有个名嘅，咩 summer mix 啊 ，heartbreak mix 啊，诸如此类，作啲名落去嘅唱片公司， 系 啊， 即系 loop 嚟又 loop，loop 嚟又 loop， 十几分钟啊嘛，有啲可以唱到。 中英文歌都有玩 mix 嘅， 冇错，亦都成为咗即系一啲啊好犀利嘅。嗰阵时咪有十二分十二寸咯， 系 系啊，即系林子祥 跳舞一流， 全部都系摆埋一齐。 你知唔知啊？陈慧娴咧都系我哋嗰阵时少男嗰啲即系梦想嚟， 佢少女杂志啊嘛， 佢由一个少女哇变为一个狂。 系啊， 女仔真系将我哋咧搞到头都晕晒。 其实少女杂志咧有三个女仔嘅，系啦、 啊， 不过就冇错啦。三个里边咧，佢跑出嚟啦，即系可以啊。Sarah 话斋成为一个一线嘅女歌手，而大家都好喜欢佢。 冇、 嗯、 错， 快歌慢歌，佢个傻女简直哇！即系你由歌词到歌，即系个旋律到佢唱功都 系 好好听。 系嘅，佢唱歌系真系好， 真 系 好 超 好 听， 嗰只 live 都好好。 系冇错， 好，史登强到你啦。 今次呢个咧话犀利啦，我揾一个德国乐队出嚟。做咩？ 冇 继续， 但系好可惜，佢哋得一首歌红啫，冇啦，其他所有都。 但 系 有时一只歌红已经够啦。 德国嘅乐队嚟嘅， 系 啊， 我以为系瑞典啊。 唔系，佢叫做 Fool's Garden。 哦， 呢首咧就系一棵树嚟嘅。 系， 我觉得咧都 去到柠檬树啊， 系柠檬树啊。呢首歌咧，因为都系九十年代中期噶啦，已经，所以咧系另一阵新嘅跳舞歌嚟。 哦 ，Fool's Garden 系 F O O L 啊， 系啊 ，Fool's Garden， 系啊，佢住嗰度咪咯。 系我知啊， 系啊，阿朱强喺嗰度住， 蠢花园啊嘛， 系啊， 蠢人花园， 笨蛋花园啊嘛，的士司机唔该去笨蛋花园啦，的士司机都唔肯去， 笨蛋花园得一间屋嘅啫， 我前面落， 嗯，冇错， 我摆你要落，我唔想摆咁近的士家 度，系我就唔住啦， 我哋一齐熬呢棵树。 呢个下一网上咧个吉大人啊点唱过一次嘅咧，叫吉大人咧，佢话好中意今日啲 disco 歌嘅选择，多谢我哋。咁我偷咗史丹强少时间咧，就接住佢嚟一只咁样啦。 哇！呢、這个好嘢啊！呢、這 个呢啲嘛。一定系咁 哦 ！Freak out！ 我哋一路去到十二点半一齐嚟啊！哦 ，Freak out！ 三小时的风骚范围呢，虽然已经来到尾声了，就半个钟了，帮他预告一下了，一会儿首先是即安剧，即安剧之前呢，我们还有今天的好朋友 Dr. Eric， 讲下宠物的时间。今天的话题就是，假如你家已经养有猫猫狗狗啦，突然之间呢就又想养多一只，或者人家送一只给你，诸如此类啦。旧嘅、新嘅点样融合，会唔会打交呢？ 冇错，有多谢 Eric， 大家唔需要 freak out。 听嘅就系风骚发言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果然酷热天气啊，因为33度噶啦，相对湿度64%嘅。星期四今日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微风。展望假期即系听日咧，国庆日咧，同埋星期六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嘅。我哋翻嚟十二点半有新闻报告财经消息。 大家好，我系 Agnes Chan 陈美玲。虽然香港变化好大，但系香港仍然系我心中嘅故乡，有我嘅亲人、朋友、歌迷，同埋好多美丽嘅回忆。希望你同我一样，要好好爱惜香港。 香港，我心中的故乡，这里让我。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刑事罪行条例草案，加入窥淫、未经同意下拍摄私密部位、未经同意下发布或威胁发布私密影像等的罪行。新定罪行的最高刑罚是监禁五年。私密影像的定义亦都涵盖至以花节目影像。有支持修例的议员说，自己都是以花节目影像的受害者，支持当局一并规管有关的行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期望条例发出清晰讯息，令公众不会干犯条例所规限的卑劣行为。 政府提醒，在8月1日取得第一期消费券的市民，明天可以取得第二期消费券。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学玲说，以上次的经验来看大致畅顺。他提醒市民，如果用电子钱包开启应用程式就会收到消费券，如果透过八达通需要拍卡领取。他又说，从八达通的数字看，六成人已经用完第一期消费券，至于用其他三个电子钱包，七成人已经用完。参考其他地方的做法，同学者分析，消费券分期派发和设有时限较能够刺激消费，成效会较为持续。至于对经济的提振作用，他说早前经济师估计是 0.7 个百分点，但从八月来看市面旺了很多，不少商户亦都说生意有大幅增幅，加上商户提供一些优惠和推广，相信成效会比预期高。对于有报道指施政报告将会提出包括降低祖堂地的转售门槛，以释放更多的土地发展，上水区乡事委员会主席侯志强说，政府的收地政策一向不受祖堂地的阻挠，但由于年代久远，一些私理已经逝世，没人管理涉及的金钱，因此难以处理。侯志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祖堂地是祖先留低，如果新界需要发展会无奈接受政策，但如果将门槛降至八成，业权人支持就可以转售，认为是好事，令到争拗减少。城市大学建筑科技学部高级讲师潘永祥认为，将门槛降至八成合理，相信很多受益人会同意。至于释放到多少土地，要视乎每幅土地的发展潜力。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56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回落超过300宗，但仍然是当地最多感染人数的星期三，总感染人数突破311,000人，再多7人死亡。新增的病例绝大部分来自社区感染，当中首都圈的占77%。韩联社报道，政府将会在听日宣布由下星期一起实施的防疫响应措施调整方案，很有可能延长首都圈第四级非首都圈第三级的现行防疫级别两星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周酷热吹微风，展望国庆日和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是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50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55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49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9点，升2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4，跌8.6；恒生中国企业87.94，跌6.8；阿里巴巴141.9，跌6.4；盈富基金25.1，跌2.2。京东集团278.6，跌15.2；友邦保险90.2，升1.15；中国平安53.5，跌1.05；美团245元，跌5元；融创中国16.12，升1.4；小米集团21.35，跌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7，日元111.96，瑞士法郎0.934，加元1.274，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日经平均指数报29,585点，升41点。港金现价报16,11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61美元，卖出1,732.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博爱医院及天水围医院老人科顾问医生欧阳东伟医生。 很多人以为虚弱，即我哋平时日常生活都讲呢个词，但其实喺老人专科里面咧，呢个系一个好科学化字，即系话我哋系有一啲客观嘅标准去衡量虚弱嘅程度。其实香港疫苗科学委员会咧都有讲，虚弱嘅时候冇话系唔打得嘅，只系话要审慎。点解要审慎呢？就系、当副作用出现嘅时候，我哋要及早知道，同埋咧适当咁样去舒缓嗰个副作用。因为虚弱嘅病人咧，佢本身咧对抗副作用嘅能力咧，可能会后生强壮嘅病人冇。我举个例，譬如佢发烧或者周身骨痛，我哋可能冇嘢噶，即系都系两三日之后冇事啦。但系一个虚弱嘅病人未必系咁嘅，咁我就要及早知道，帮佢点样可以防止佢一路咁样差落去咯。所以只系我哋嘅衡量点咧。只是说我们要审慎，不表示是绝对不打得的。当然我们都要平衡回家属或者病人自己的意愿。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我好小的时候就跟我妈咪爹哋有个协议，就是如果我打乒乓波影响到我学校的成绩，那他就不让我再打波。 来自拔萃女书院的陈少南可以继续打乒乓波，即是成绩都不错。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Sai、 钟杰良。 晓然仲会在学界总动员带大家探访中华基督教会基道中学。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做只喵，做只狗，不做坏主人。可以嘅时候，我哋有 Doctor Eric。 Hello， 主人出嚟啦，主人 ，Doctor Eric。 Hello， 你哋好啊。 Doctor Eric， 你嗰只狗定狼啊？我啱想讲。边有咁声噶？ 有啲狗品种咧系识整，系识做狼声 嘅。哦，咁都信嘅。我哋唔好同阿兽医拗，系兽医话有就有噶啦。 你有冇听过雪橇？ 诶， 肥啊！ 咩？ 你有冇听过雪橇肥啊？冇噶，佢哋系勾噶咋。 哦，但系咧，我想讲俾你听咧，我屋企嘅狗仔咧，每一次咧，我女拉小提琴咧，佢就会发出哇嗰啲声咯，唔知点解咧？ 系咪隔篱屋噶咋？ 唔系，即系总之我女拉小提琴咧，佢就会作出啲好奇怪嘅声音。 因为佢听到嗰个 pitch 咧，嗰个声系 啊，系啊，就会发出。平时佢唔会噶。 因为佢 pitching 个似只狗 howl 嘅声啦， 系咪啊？似啊，系啊。又有人话，如果你屋企见到啲飘飘， 佢就会 咁样噶啦，系咪？ 好嗱，今日我哋话题就系话咧，就如果我哋已经养开一啲狗仔啦、猫仔啦，但系有啲新嘅又嚟呢个家庭，会唔会有啲麻烦？我哋系需要事先留意嘅咧。咁样，我试过一次咧，就好多年之前啦。有位朋友，因为佢飞去旅行，佢就话：我有只猫，嗱，你有只猫，咁应该 OK 啫，系咪？即系佢有个伴咁啊， 带 俾你我抽住，摆喺度先啦，咁样。哇！点知佢只猫一嚟到咧，两只都癫晒， 系啊， 打晒交啊！你知唔知收尾咧？我系控制唔到咧。即系我太太俾佢画选咗啦，到今日都仲有个疤痕。 哇，咁犀利啊！ 好深啊！ 边个画选佢啊？新嚟嗰只定 新嚟嗰只啊？因为我哋想 calm down 佢，但系佢系不停咁搲啦。收尾我哋系要点啊？系搵张棉被 包住， 因为又唔想伤害到佢，又唔想俾佢搲到，包住。 咁啊，精神病人咁样嘛？ 打俾个嗰个主人话：我哋真系帮唔到你啦，因为佢完全唔肯 settle down， 或者完全唔肯 calm down。Doctor Eric， 通常呢啲 case 多唔多见？ 哦，直情你见上件事系做错晒啦，嗰系嘅啱 你啊，因为 你冇打电话俾我咯。咁样就不过咧，就系其实我啱啱咁啱得咁巧咧，两日前咧，我喺屋企有只自来猫。 系。 系啊，又话住外猫后招财嘅，希望系啦吓。 系、 咁样系啦，佢就入咗跟咗我哋住村屋嘅，咁佢跟咗入去个门口入埋屋企，咁样有个啷啷嘅，咁知道有主人噶啦，咁肥肥白白好得意嘅橙色白色脚咁样，咁样就佢就最尾就都系噶，咁我就冇办法啦，唔通抌佢出街咩？咁样咧，好似你咁样咧，就变咗成件事太突然啦。哇！我啲猫啊，直情系发癫啦，真系，即系佢又霸住个猫砂兜唔敢喐啦，喺个角落头咁，我只猫就肥肥劈劈咁样吓死佢。 一定会嘅，即系猫系一定会嘅，身体一定打交， 因为有地头噶嘛。 系啦，点解话错晒咧？系因为有得好呢个方法去做嘅。咁、第一样嘢咧，你嗰刻点解我即系其实有危险嘅，即系唔止佢哋打交受伤嗰啲咁嘅嘢啦，同埋加埋有个阴影，你只猫永远都惊第啲猫就死啦。第二样嘢咧就系、其实猫同猫有啲恐怖嘅传染病嘅、所以咧我就强烈建议，如果要寄养俾人咧，就 make sure 嗰人冇猫，咁就避免任何矛盾，佢只猫传染啲隐藏嘅病，嗰啲病毒全部系冇病征嗰种嘅、所以咧就唔好做啦。不过如果你话、我要养只多只猫，咁啊点样可以带佢翻屋企而安全啲、开心啲咧？避免啲麻烦，就猫就要小心啲噶啦。你应该咧就再之前咧就 set up 个架布啦，有两个猫砂兜、两张床，分开房先。 系要咁噶， 分房 分开房系唔可以见面先噶。 同两个同婚姻唔同啦吓，调转咗啊，廿几三十年头先分房瞓噶嘛。不过咧，佢哋 你系咪饮？ 是不是食错咗 药啊？你系啦，几 假期前 疯狂症，你嘅 show 叫乜嘢啊？ 疯狂症，同人调转咗，佢几好笑我觉得。 咁咧就系因为佢哋入咗咁啊嗱，佢哋分开房，咁你就带其实可以喺啲诊所咧买一个产品，系一个喷雾嚟嘅，咁佢就会系妈咪面珠灯嗰啲咁嘅荷尔蒙嚟嘅，会整卡咪咪猫仔。 妈咪面珠灯嘅味，佢哋咪成日咁样 high 你嘅，系啊，就系留啲味喺你度。 系啦，会减低猫嘅紧张性咁样。 喷边个？喷身嗰只啊？ 有佢有两种嘅，一种系喷啦，你可以喷喺嗰啲 bedding 上啦。不过另外一种咧，就好似掹嗰啲即系掹排气，插入个电插梳，挥发喺个空间咁样。 唔系，但我唔系好明白，咁样妈咪面珠灯嘅味，令到两只猫都可以减低嗰种 系啦，个环境变咗好似 high 晒草咁样啦。 你唔应该咁讲，我哋唔应该 嘅。知你讲咩？ 呢样嘢 令到佢好松弛。 系就猫草。 系啦， 猫草。我哋讲嘅猫噶嘛。 但我想问咧，我哋讲咁耐，系咪即系狗就冇问题噶？ 狗唔系狗一样有问题嘅。狗就狗当狗同狗咁样啦。其实你要预备。狗容易啲啲嘅，咁狗咧你就好多事咧。如果我准备带只新狗翻屋企，唔好直接去翻屋企，你即系攞嚟教嘅啫。去一个大公园。OK， 两个带住狗绳，咁样就离远就俾对方望对方，咁样咧你 顺唔顺眼先？ 系啦，睇下佢摆尾，睇你 read 佢 body language 系点，咁样就鼓励即系啊，第只狗喺存在，你就俾啲好嘅信息俾只狗，话佢乖啊，俾啲零食佢啊，同佢玩啦吓，慢慢接近，俾佢哋闻。即系慢慢啦，要慢慢做。你同一时间去睇下佢哋个身个系咪起紧降啦。 点样嘅身体语言先至知道就系验佢哋两个温度得噶啦。 系啊，条尾好似个天线咁啊， 冻到高啊， 系啊， 成只硬晒啊，咁系咪？ 系啦，你个尾巴凸起啊，都有啊，系啦，咁呢啲就即系 冇搞啦。 要 back off 啊 ，back off 啊。 咁但系你 back off 完，你最后如果你已经买咗第二只狗，你都要最后都要搞噶啦。 你慢慢嗱，咁就要慢慢做噶啦。个时间好得意嘅，可以几个钟头搞定件事。不过可以几个月噶。 几个月 吓？ 系啊，所以你要 prepare 定可以翻到屋企，可能要完全分开佢哋或者点嘅。嗱，系啦，咁样就你咁样做，慢慢近，咁啊之后就直情系俾佢接触咁样啦。咁啊，大家好多时候我叫你唔好接触住，你大家一齐行，因为啲狗中意行嘅。咁样就。就 分開 行，慢慢行咁啊，慢近啲。咁啊，翻屋企前咧就要執起曬全部玩具，因為你唔想新嗰只狗去玩舊嗰只狗嗰啲玩具嘅。 搶嗰啲嘢， 因為咧係啦，搶嗰啲嘢就唔得啦。咁樣就啲水啊，啲嘢食都應該分開做嘅。咁啊，之後咧，咁佢哋 OK 啦。咁你之後咧就要小心啦，特別食飯時間要好小心咯。 因為啲狗又有嘢食咧，就變性噶啦，好似人揸車咁樣噶啦。 你咋？我唔係啊，我揸車我唔會變，我揸車唔會變性噶，話俾你聽。 我會， 係啊， 我會噶，係。 喂，但係多啲 Emily， 我想問多一個問題啫嚇，就係話其實咧，如果我哋要買多一隻狗或者貓咧，其實係咪最好佢哋嘅 species 或者佢嘅大細咧都係接近咧？譬如話大狗就唔好撈只細狗，譬如話長毛貓就撈翻長毛貓， 關唔關事？ 關唔關事咧 ？OK， 貓就冇分別嘅。貓就冇分別嘅。頭先講貓咧，就個家講，記得你之後咧，你就分開房啦。佢哋就你可以交換毛巾，因為佢哋好靠味道嘅貓。 哦 ，OK， 好似踢波， 習慣味道先。 交換球衣， 但係佢唔中意佢嗰陣味咁點啊？ 啊，咁你個毛巾開頭擺遠啲咯，慢慢嚟近啲咯，慢慢嚟近啲咯，係啦，慢慢嚟㗎，就之後先好諗。 用啲味嚟接觸佢係嘛？即係話俾你聽，而家屋企多咗一隻嘢啦，咁樣。 係啦，同埋貓砂應該係幾多隻貓加一？ 哦，即係譬如可能你兩隻貓就應該要有三個貓砂竇。 係啦，起碼短期內咯， 即 係 有個公廁係嘛？ 即係起碼佢唔會使爭嘅。 係啦，冇可能爭，因為佢哋多啲 freedom 去做呢樣嘢，對佢哋好緊要霸地頭啊嘛。 咁頭先講嘅大細狗嘅， 大細狗嗰度咧就唔係咁啊，狗咧就緊要，貓就冇分別嘅，長毛短毛貓啲貓唔理嘅。不過就啲狗咧就你驚佢受傷嘅就即係大狗係咁以玩都可以整傷只細狗啦。好明顯就好大把人養大狗同埋細狗，我自己都有啦。所以變咗你個適應同埋你嗰、那個觀察力要強啲咯，避免咁嘅意外咯，同埋要永遠都有啲危險嘅情況。好似唔好話大狗細狗啦，我個大狗同我細蚊仔都係啦。總之有啲危險情況，譬如狗食緊嘢啊，阿女食緊嘢，只狗可能過嚟搶啊，呢啲情況你知道阿丁。危险嘅，我哋要分开佢哋，或者要大人观察。 好，多谢晒，多谢 Eric。咁我哋咧揾日再同你详细倾其他问题，好唔好？ 好，唔该晒， 多谢晒， 加油快乐， 拜拜。 拜。 好，咁今日咧会有呢个即安剧，咁啊临播即安剧之前讲下啦，雷暴警告有嘅时候到今日两点半，即系一路天气都会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嘅，33度，相对湿度64%。即安期之后呢就今日完晒啦封锁派文听日公众假期。 哇正啊 公众假期。 好开心。 各听日再见。 听日好开心。冇错咁听日呢。 10点钟。 约 定大家。 冇错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仍然会有我啦我是小弟梁继章啦。 你好我是开心锐。 四舍五入强。 即是史浸强同埋队队强。 佢仲有新名。 是。好拜拜。 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嘉怡，呢边啊，呢边啊， 喂 ，sorry 啊，我 late 迟咗啊， 冇问题，我都系啱啱坐低啫嘛，仲有个人都未到， 吓、啊，仲有人嚟咩？我以为得我同你咋喎。 係啊我有同你讲过斯芬都嚟啊冇讲咩 吓你冇讲我知喎、啊。不过唔紧要啦我都好耐冇见啊斯芬见下都好嘅。唔知佢仲使唔使成日落地盘做嘢呢 喂话时话佢黑咗好多喎、啊。因为呢成日都话要去户外工作做嘢唔知认唔认得佢呢 你又知嘅 你一阵间睇下咪知囉。呢边啊，呢边啊！ 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迟咗。喂，呢餐我嘅，随便嗌下。 哇，咁我唔客气噶啦，多谢你啊，思芬。喂，你晒黑咗好多、啊，系咪因为你中意玩户外活动啊？定系成日都要喺户外做嘢啊？ 其实就两样都有嘅。咁我哋喺地盘做嘢啊嘛，晒黑啊好正常嘅。 喂，但系咧，虽然话就话男人咧晒黑啲啊型啲，你睇古天乐系咪？不过都要做好防晒嘅，定时你都记得搽翻啲防晒、啊。 系、啊， 如果唔系晒伤一笪笪就唔好啦、 嗯。放心放心，我啊有做噶啊。是喎、啊、我啱啱升咗做地盤安全主任。 哇恭喜晒啊。 多謝多謝。 哇升咗做安全主任啊责任大咗好多喎、啊。咁你压力会唔会大咗呢 咁啊点都有啲㗎啦。 其實想在地盤工作可以安全順利呢，就不只是安全主任的責任來的，每一個在地盤開工的工友都要做好自己本分的。 但是呢，我有時見到大風的時候呢，那地盤那裡有些東西在揈下揈下，有個勾那些呢，即吊起那些貨那些，那些什麼的？ 哦，你說用來做吊運那些天秤？ 是啊是啊是啊，就是那些天秤啊，大風的時候呢，哇，轉來轉去這樣，其實安不安全的？為什麼不找東西鎖住它啊？ 每一台天秤的設計過程之中呢，就對所能夠抵禦的風力都有標準要求的，如果跟足标准架设的话呢，是不会构成危险的。 哦，即是当打风的时候，天秤的吊臂会转来转去，这样其实是正确的安全措施来的。因为天秤的吊臂可以顺着风向转动，射走风力的。 啊，啱啦啱啦啱啦。 嗯。 若果将天秤的转盘上锁，不给它转来转去呢，天秤就可能没办法射走风力，反而就有机会造成倒塌的危险吧。 哦，原来有得佢喺度转，反而仲有帮助嘅。喂，但系嘉怡，点解你会咁厉害嘅？你识嘅？我啊想讲天秤，你都知道，哇，仲会知道佢攞嚟吊运用噶噃，劲啊！ 我有屋企人咧喺地盘做嘢啊嘛，平时听佢哋讲得多，识少少咯。 喂，但系咧，如果喺地盘做吊运咧，系咪有好多唔同嘅机械去帮手噶？ 哎，咁啊，梗系啦，有好多种唔同嘅流动式起重机嘅，例如系货车式起重机、轮胎式起重机，又或者系履带式起重机咁咧。 哇，原来有咁多种唔同嘅起重机噶，咁点样决定几时用边一种啊？ 主要咧系基于使用嘅地点啦、地面情况、吊运物嘅重量、吊运高度同埋路径等等，去评估用边一种起重机噶。 哇，正确喎，完全。例如在地面移动，又或者近距离搬运一些小型物件的话，通常都会用货车式起重机的。若果要将物件吊到十楼的高度，通常就会用轮胎式起重机，又或者是履带式起重机，这样就比较安全了。 喂，那我又想问，有时我经过地盘的时候，看到里面再划了一些范围，哇，不让人走过去，其实不是戴了安全帽就可以在地盘周围走的了吗？ 当然不是啦，有时进行吊运工作是需要分隔一条吊运路线，不准任何人在范围内停留，这样就可以减低危害到其他工友的了。 喂，不过做吊运在高空的嘛，不要以为我不懂，那些工友又在地面做事，其实他在地下走来走去都不会阻到他的了，为什么连走过去都不给？ 莫莉啊，你试下谂谂，如果要吊运一批铁枝，万一在吊运的期间，其中一支从高空跌落嚟，而地面又有其他工友在度，系咪好大机会会被支铁枝击中呢？ 吓，安全主任你真系几劲，你又讲得好重，咁吊运期间真系唔好俾人行埋去。咁样真系安全多好多啊！ 嗱，唔单止咧要划分吊运嘅路线啊，仲有其他预防措施可以做噶，例如咧一定要将啲吊运物件装好啦，或者绑好。好似头先思芬所讲咧，吊运铁枝咧系一样长度嘅铁枝先可以绑埋一齐，一次过吊运噶。 即系如果个物件嘅长度唔一样嘅话，都要分开吊运噶，系咪啊？ 正确啦。仲有啊，要用适当的索具咧，同埋正确嘅方法将嗰啲物件绑稳噶噃。 听落吊运工作都好似好容易受到天气嘅影响，咁如果真系太大风，咁系咪真系唔适合进行吊运嘅工作啊？ 系啊，我都听过有啲吊运意外啊，工友要吊运一批砖啊，点知咧吊到半空嘅时候，大风吹到啲砖卡板跌落嚟，击中咗一名工友，令到佢头部受伤啊！ 哇，咁严重嘅，咁如果除咗留意天气之外，仲有啲乜嘢预防措施要做啊？ 其实咧，吊运之前就要评估被吊物嘅嗰个性质同埋重量嘅，然后就安排适当嘅起重机啦，同埋适当嘅索具去吊运物件嘅。 仲要确保吊重所需嘅力度冇超过起重机嘅安全操作负荷噶。 就是做吊运工作都咁多嘢要留意，思芬，你做咗安全主任之后，开工咧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因为呢啲意外真系一宗都唔嫌多啊！ 放心，我一定会嘅。 啊，不过都系唔好讲咁多先啦，嗌嘢食先啦，有少肚饿。 跟足安全守则做吊运，工友安心唔会脚震震。我是谭嘉怡。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作为雇员的你必须遵守安全规则，保障自己和其他同事的工作安全。若果雇员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仲有建造业安全奖励计划2021-2022现正接受报名，劳工处欢迎各城判商参赛，10月6日就截止噶啦，仲唔快啲上劳工处网站下载表格报名参加？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想像能飞，在瞬间空想飘离这地，但我知走不出喜怒伤悲，人独有情感不似机器，发生偏一再想起，跟你再相处每段我都回味，面对身边冷笑传闻多尴尬，我亦愿承担起，不可能发生都想要一起，你爱是超脱的全部道理，就算此刻太过神奇，不知结尾我都想天定缘期，但我都感恩相逢这地，愿对分彼此的喜怒相悲，才就觉情深感觉很美，相处每段我都回味，面对身边冷笑传闻多尴尬，我亦愿承担起，不可能发生都想要一起，恋爱是超脱到全部道理，就算此刻太过神奇，不知结尾我都想爱你，睇错多一个传奇，总会有惊喜，真心会让彼此世界联系，不可能发生偏一再想起，跟你再相处每段我都回味，面对身边冷笑传闻多尴尬，我亦愿承担起，终勇气。